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一首嘅作品系林奕匡高山低谷，出面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今日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嘅东风。今日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咧系和暖。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就云，咁啊多云啊有微雨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大蒜呢？大蒜呢其实有时候都挺好吃的。咁啊，按住咧就系佢嘅皮嘅颜色啦，分为咧就系紫皮种同埋白皮种。咁啊，辛辣啊，有刺激嘅，对唔住啊，有刺激性嘅气味，可以咧爱嚟食或者咧就系爱嚟用作调味噶噃，亦都可以爱嚟入肉噶，入药啊吓。大蒜嘅品种有好多噶，咁啊按照佢嘅色泽啊或者佢大蒜嘅皮咧就可以分啦。紫皮蒜的蒜瓣小但是大，辛辣味亦都浓，产量亦都高，很多时都是分布在华北、西北、东北等地，如果是内地的话。具有就是耐寒，蒜亦都就是具备丰富的营养价值，包括能够增加抵抗力杀菌，蒜亦都可以就是排毒和清洁我们的肠胃，可以有效抑制和杀死引起就是肠胃疾病的幽门螺旋菌等等的细菌病毒，清除肠胃有毒的物质，刺激肠胃的黏膜，促进我们的食用，加速消化。大蒜原来可以促进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增加组织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人体即是提高人体高的葡萄糖的耐用，迅速降低体内的血糖水平。蒜咧的而且确咧就有几多嘅好处嘅，大蒜对于咧就病原菌同埋寄生虫啊，亦都有好良好嘅一个灭杀嘅作用噶噃，更加可以预防感冒、减轻发烧、咳嗽、喉咙痛同埋咧就鼻塞等等嘅感冒症状。大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咁啊蛋黄含有咧就系丰富嘅维生素 E 啦，能够咧就抑制活性酸素噶。不过并唔系个个人咧适合咧就系食蒜噶。例如咧，中医角度嚟讲啊，阴虚火旺嘅人经常出现面红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发觉午后即系中午之后咧会低热嘅，咁啊口干嘅，都未必咧适合咧就系服用或者食用呢一个嘅大蒜。不过大蒜咧，其实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品种啦，世界各地咧。亦都有好多咧，就系精制嘅大蒜噶噃，亦都有一啲咧就改良，甚至乎咧就系优质嘅蒜嘅。嗱，要将呢个蒜啊切到咧就系好靓，甚至乎咧就系有佢嗰个嘅香气出嚟嘅话咧，原来啊切呢个蒜嘅时候都有唔同嘅法宝噶噃，例如逐粒逐粒好似就咁剥出嚟嘅时候咧，咁啊你当你一粒。蒜入面有六蟹，你就咁将个衣搣咗佢，攞翻啲六蟹出嚟咧，个味道系最弱噶。其次咧就将佢斩一半，跟住咧就将佢切片，又或者将佢切丝、切粒。最强香气咧就系将佢打溶啦，就变咗蒜蓉。咁咧呢个蒜嘅香气咧就会系最犀利嘅。咁啊蒜啊，当你要保存佢嘅时候，其实摆普通室温咧，其实都已经系可以噶啦。咁啊，今日食饭嘅时候落多两粒蒜啦。 不稀罕吸引别人，不管我。 话传闻，光阴不够暂回来，一早等正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步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再令我明白我抛独歌，想与你玩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才没人情，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系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早醒粗率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伤衬。若为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蹉跎。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才没人精，生命如像杯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下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感情，期待你能伴我宁静血拼，用人别过问，快活自杯胎心跳声，期待我能令你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放似有灵，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骸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结合的基因只靠即兴，很虔诚，很纯情，不必辨认谁在计划爱情。 一首嘅作品，佢系 K 郑安琪啊，《我们的基因》。有阵时唔使基因改造嘅食物咧，其实啊，用啲天然嘅方法栽种都可以好好食噶。出边咧就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一点，这一点叫做冰点。冰点很冻很冷。在一间的铁路公司，有一位负责吊车的职员，他的名字叫做尼克。他对于工作相当之认真，做起事上来也都很尽责。不过他有一个缺点，他对人生太过悲观，经常去否定这个世界，经常觉得这个世界都是错。有一天，这间铁路公司的职员个个都很忙，去到帮想着去跟老板庆祝生日， 大家咧好快脆啊，做晒啲嘢就走啦。不过咧，尼克唔小心啊，将自己匿咗喺个雪柜入边，呢、這个冰车入边，火车有好多专系我哋运送冻肉嘅。佢呢一个嘅冰柜入边咧，好努力咁样去到打，希望有人听得到。但系佢无论点嗌，点样打，到门都冇人开，冇人理佢。最后佢好心灰咁样坐喺地上边，佢越谂越惊，好惊好惊。佢心谂冰柜嘅温度系零度，如果再唔出去，我一定会冻死。佢只手不断喺度震，甚至乎攞起支笔写咗遗书。第二日早上，不幸嘅事发生啦。公司嘅职员翻到嚟，佢哋打开冰柜，见到尼克嘅尸体真系喺地上面，已经冇任何生命嘅迹象。大家都好惊，惊嘅另外一样嘢系因为其实呢一个雪柜根本都冇开启到。呢个雪柜其实入面亦都有足够嘅氧气，而且温度一啲都唔冻。点解佢会冻死嘅呢？原来尼克佢唔系死于冰柜嘅温度，佢系死于心入面嘅冰点。当佢由灰心开始，佢就已经判咗自己死刑，又点能够继续生存落去呢？信心系一种嘅心境，有信心嘅人可以经常保持住一种活力，令到自己有希望有盼望。太过消极，太过悲沉，只会令到你个人全身发抖，毫无勇气，毫无力量去接受人生嘅挑战，所以就会觉得好冻。 存在哪个？ 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会及时拥抱入面，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最冷一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港岛总区行动高级警司吴乐俊表示，拘捕大约400人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武器。他严厉谴责示威者扼杀市民进行和平集会和游行，骑劫游行。过百名市民在铜锣湾崇光百货至铜锣湾广场一期的轩尼斯道被大批防暴警察截停及截查，警方驱赶在场记者，传媒难以影到被截查人士的情况。吴乐俊说，估计警方在有关位置截查超过300至400人，晚上大约8点才采取行动，相信和平理性的市民都清楚知道集会已经完结，有人堵路才会拘捕。对于警员驱赶在场传媒，吴乐俊表示绝对没有阻碍采访，拘捕大约400人需要有足够空间工作，强调有安排适当位置给记者采访。民权观察发表声明，话有3名观察员在元旦游行之后被捕，强烈谴责警方滥捕，并要求立即释放3人。民权观察在声明指出，该3名观察员在崇光百货对开被警方防线围困，等候几个钟之后被拘捕，是组织自2018年成立观察员团队以来首次有观察员被捕。民权观察谴责警方无理拘捕，质疑警方企图用大规模滥捕的方式阻吓和平示威者行使集会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警方昨日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拘捕一名13岁男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警方表示，在他的背包检获一支镭射笔、伸缩棍、一个锤仔、一把铰剪、一个防毒面罩、一包塑带及一罐黑色喷漆。被捕男童被暂控一项藏有攻击性武器罪，以及一项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案件今日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另外，警方昨日下午在湾仔区多个地点拘捕4名年龄介乎16至19岁的男子，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检获士巴拿、锤仔、防毒面罩、手套、眼罩、玻璃樽以及打火机。被捕男子正被扣留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宣称自己愿意到国会参议院在弹劾特朗普的审讯中作证。朱利安尼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自己可以在作证中为特朗普抗辩。朱利安尼重复特朗普早前的言论，形容民主党人在主导的弹劾行动是一次非法的政变。曾经担任过联邦检察官的朱利安尼指出，他可以反告民主党人士包庇乌克兰当局的贪腐行为，而向特朗普作出恐吓。朱利安尼未有理会国会众议院在去年年底进行弹劾调查，代表特朗普飞往乌克兰搜集前副总统拜登父子可能涉及贪腐的证据。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依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Dear Christmas， 我哋要拆咗棵圣诞树啦！ 我要拆埋你啦，圣诞装迎接新年啦！ 唔可以拆住， 点解啊？我哋应承咗 Dear Christmas 喎！ 你拆圣诞树嘅时候有冇见到地下一条电线啊？拖到咁长，棘亲你啊！ 你擒到咁高，有冇睇下地下有滩水喺度啊？ 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工作地点常整洁， 工作安全效率高，我哋系 Dear Jane。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即刻睇下报纸先。朝早6:36啊，吓，睇报纸都会见到咧，就系政府近年啊推展就系智慧出行多，希望以科技解决交通嘅问题。前两日啦，咁啊运输署举行咗一个咧就系展览，介绍咗多项嘅出行措施，包括咧新式嘅咪表。自动泊车系统、不停车缴费系统等等。好啦，运输署咧都话到话，将于咧就系荃湾海盛路以先导计划形式啊，试用咧就系拼图型智慧泊车系统，利用机械式嘅装置、自动装置等等，将汽车移至到空泊嘅位置，期望2021年初咧就可以启用啦。另外啊，新式嘅咪表咧将会提供更加多嘅缴费方法，包括咧就系支援信用卡以及咧就系二维码，即系 QR code 啦。预计2020年上半年咧就会取代啊原有嘅咪表。至于啊原定2020年第三季啊用嘅不停车缴费系统，运输署咧就话到仍然筹备紧啦，之后咧亦都需要修例，预计咧会推迟少少先推出嚟嘅。亦都未透露呢个首个嘅试点啊！佢哋话到政府期望2021年初啊，咁啊正式咧就喺荃湾海盛路启用一个叫拼图型智慧泊车系统。佢哋指出咧，停车场采用机械式嘅装置啦、自动装置啦，驾驶者啊，只系将呢个车辆揸到入去呢个泊车嘅系统之后，就可以离开架车，然后装置咧就会自动将架车辆咧就停泊喺一个空置嘅泊位，咁啊预计需时2至3分钟咧，咁啊佢啊泊完车即系摆低咗啦，咁啊你啊俾钱啦吓。好啦，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见到外国嗰啲咧多层嗰啲停车场咧放喺度，跟住佢就有啲嘅机械升降台，就自己将你架车咧就运嚟运去咁样啦。 每一组嘅系统咧有三层噶，咁啊顶层咧就五个泊位，其余咧就系各四个，合共十三个嘅泊位。今日暂时预计咧，届时就会一共有设有八组嘅，连同传统嘅泊车位，整个嘅停车场会有270个车位。佢都指出啊，泊位主要供应俾私家车使用噶。好啦，咁新型嘅咪标咧，咁喺图片上面也都见到嘅，咁有绿色啦、灰色啦，咁亦都咧可以被用八达通或者咧就系 PayWave 咧去到俾钱嘅，即系一啲叫做NFC 嘅俾钱方法嘅。咁外形大致上咧就系同而家嘅咪标望落去咧会系差不多，咁不过咧当然靓仔啲啦吓。好啦，除咗荃湾之外，再讲翻呢一个咧就深水埗啊。咁啊，而家暂时草拟紧咧，采用一个圆筒型嘅泊车系统。深水埗钦州街亦都会推出咧智能停车场啊，并且采用圆筒型嘅泊车系统。佢哋指出啊，停车场咧就系圆筒型嘅，咁啊预计会兴建六层，每一层咧十个嘅泊车位。咁啊，当汽车咧揸咗入去之后咧，司机就可以落车啦。由装置将汽车咧咁啊移去到一个空嘅停车位。运输署表示啊，到时咧就会有兴建三个嘅圆筒嘅，即系提供180个嘅泊车位。不过咧，今日仍然喺初步嘅设计阶段，未有具体嘅时间表。香港人啊，梗系想快啲啦吓。咁啊，现时全港咧米标啦，全港总有9700个嘅米标嘅，咁啊已经用咗十几年噶啦。运输署亦都话到，预计2020年上半年啊开始更换咧，就系第一批啊，即系新嘅米标会换啦。目标两年之内咧就会全部换晒。咁啊嚟紧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pay 嘅方法啦，例如八达通啦、Visa 啊、PayWave 啊、感应式嘅 MasterCard 啦、银联闪付。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銀聯 QR、微信、支付寶等等轉數快的方式，基本上你有的它都可以提供到給你，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更加方便的生活。 行别转弯，身份有规限。我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职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谁到前大路爆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若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疑，原谅还胜过你。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召唤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阵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哪怕生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疑，原来还胜过比我。一盏灯一盏灯经过 前，我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霜不 歌曲佢系余文乐嘅司机。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嚟到一月二号啦，职场 QL 一样咧会教下大家点样可以好好地减下压噶。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咁啊当然啦就系揾嚟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喺新嘅一年讲下生命嘅意义，哇！ 喂 ，Happy New Year 2020 啦， 系啊， 即刻要揾你上嚟咧，生命嘅意义，我哋探索下呢一个生命嘅奥秘。 我专登拣噶呢个题目，因为喺新嘅一年，每一年咧我自己都会去睇下，即做完大事回顾之后咧，就要谂下自己今年咧。有冇啲咩新嘅方向？ 有冇啊？有冇啊？你有冇啊？ 都有嘅， 都有， 系啊。 我今年有啊，我今年 去谂下去边度旅行。 呢个都系，喂，呢个都系一个 mission 啦，系咪先？我都有啊，我都有俾 mission 自己。 点样增值自己咯？ 增值自己系 啊， 识多啲朋友咁样咯。 啱啊，好好啊！你今年，我希望你今年全部做到。 好啊，多谢你啊。 系嘛？咁今日我哋讲下呢个真系新嘅一年，又讲下呢一个 生命嘅意义。 我哋生命嘅意义，今年应该就系点 解会讲生命嘅意义呢？因为其实讲紧唔系话成日都话啊、哦，我有压力先去减啊，即系有困难好负面咁样啦。其实点样去令到自己咧个生命能够感觉到有意义咧，有人生方向咧、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去将我哋咧，好似成个人个 body 咧系好强咁样啊，即系嗰个抵抗能力好强。咁、因为咧，其实有唔同嘅研究讲紧啊，当你揾到人生嘅方向同生命觉得有意义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嗰、那个即系你会有较强嘅抗逆力去面对压力同困难嘅、我哋成日都讲抗逆力啦，点样去抵抗逆境嘅能力啊嘛，系啦。咁但系原来你当你寻找到人生方向同生命觉得有意义嘅时候咧，自自然然你就会拥有较强嘅抗逆力去面对压力同困难。咁同埋咧，你当你揾到呢个方向嘅时候咧，你点样保持你个心？同埋個生理嗰個健康，呢、這個都係有關係嘅、再係就係話啦，咦？當我有人生意義啦，我自然就會有一個好，即係或者提升我喺生活裏邊嘅滿意度同埋幸福。 即係最起碼冇咁容易迷失先。 係啊，都喂、你對人生有滿意度同幸福感喎、點會迷失啊？ 係啊， 你點會聽到一個迷失嘅人講話？我好為幸福感， 因為真係咧，好多人咧翻工啦，攰啦，係咪先？然後可能翻到屋企咧，又發覺，唉，屋企可能又有啲唔如意嘅事情發生啊，個人咧就好容易咧跌咗落深淵嗰度。 都係講緊成日話成日棘咗喺嗰個結嗰度啦，係啦，咁你要幫自己解咗個結啦。頭先咧，另外仲有一個就係話咧，當你揾到人生嘅即係生命嘅意義嘅時候咧，你會更加有動力去面對人生啊。人生咧唔係淨係得一個好嘅，即係方向噶。你人生嘅奇妙就係你會經歷唔同噶，有高有低，係一條拋物線嚟。 人生咧其實咁樣先就係好玩嘅。如果唔係真係一潭死水咁，唔通你又想要咩？係咪先？ 當中咧，我今日點解想揾呢一個 point 出嚟講咧？因為啱過聖誕，亦都嚟緊咧就新年。 係啊。咁去神都 好多时我哋就会跌咗落去一个呢一个购物主义里面。 哦，系啊。 即係我讲緊生命嘅意义呢，究竟係我讲緊係一个享乐嘅主义啊，定係你係一个实践性嘅一个生活啊。即係其实点样呢，即係话我美好生活同呢一个物质生活呢去打交啊。因为好多时呢，尤其是依家年尾呢啲时候咧，嗰啲物质主义咧、就出嚟啦， 系啊，因为嗱，美好嘅生活咧，同埋呢一个物质嘅生活咧，系可以唔挂钩嘅。 系 有啲人会觉得，喂，我有啲物质嘅话，咁咪美好嘅生活咯，唔系。 內心空虛，咁就唔叫做美好嘅生活，即係叫做富裕嘅生活。 係 啊， 但係心靈可能係有啲空虛。 心靈係貧乏嘅。 係啊，但係咧，我又想即係澄清一點先啦，即係唔係話完全好似 嚇你，我否定咗話頭先我嘅説話。 唔係，我想澄清一點就話，我唔係話要去買嘢或者有物質嘅生活就係唔啱，係啦，即係以前咧，即係道家，即係嗰啲麥家嗰啲人咧，就好節儉嘅，即係所有嘢都麻衣，即係粗茶淡飯， 太辛苦啦， 就係好辣咁樣啦，就呢個修練啦，係咪？咁但係咧就講緊話你係咪會好容易代入咗落去？就係話咧，我自己都有一段時間啦，即係我雖然係一個即係社工啦，都有學過精神健康啦，咁但係我都曾經有段時間咧會好 迷失。 系啊，即系你会好买嘢啊，系觉得好似物， 我睇你唔出、 啊，去啊， 你曾经何时都试过 系 购物 狂 嚟噶 嘛，系啊，都会即系嗰段时间可能做嘢压力啊，或者 识得你迟啊，嗰阵时应该买多啲嘢俾我嘛， 系咩？系而家改晒 啦， 因为我学识咗生命嘅意义咧，系来自心灵啊，而唔系你去买。一个好贵嘅手袋孭咗出嚟、我真係试过好多次呢，其实我而家宁愿孭返个布袋㗎咋、因为我自己舒服就得啦，而唔係话係咪即係要透过物质。 又够大係咪先。 係呀，尤其是譬如小朋友咁样呢，我希望佢有一样嘢去学到，其实我唔係话我透过一啲物质去奖励佢。嗱、你读书进步咗呢，我就买乜嘢俾你啦。咁、其实呢一个心态呢唔系能够 long last 啊。即系我好想带出就系话，我希望当即系因为呢心灵嘅富足呢系实在好多。 一个重要嘅亲子时间都可以系礼物嚟嘅，系咪 ?Exactly.、所以我就话啦，你而家就成过时过节啦、你宁愿买好多深龙海味俾你屋企人，定系你煮即系一起煮一餐饭同屋企人去食一餐好宝贵嘅饭啦，尤其是团年。 系 咪呀，即系嚟紧。 难真系好难。新年。我諗而家香港。 我諗妈妈爸爸会宁愿见到你返嚟，无论食咩。佢食住个番薯啊。番薯都甜㗎啦。佢可能食住个番薯都甜到漏啊。系呀，咁就即系所以头先话即系讲緊生命嘅意义呢，其中即系好想，尤其是喺而家呢啲时节咧，我哋应该集中翻喺去丰富翻自己心灵嗰个嘅，即系讲紧我哋讲紧一个实践嘅生活，而唔系一个物质嘅生活。咁其中咧就系话，如果系公司嘅，我哋当然啦，派下花红， 哇， 老板请食饭。是开心的。咁、但係再。 我冇花红啊，老板请食饭都 冇 开心。 我我哋做呢一行都真係冇花红呢样嘢，我从来冇经历过。咁但係我咁样去諗啦，如果譬如我同小白系同事嚟嘅，如果我哋可以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嘅事，例如我公司都有嘅，一对 team 嘅同事呢各有唔同嘅强项，咁呢我哋一起搞大食会、你煮乜嘢我煮乜嘢。 哇。 我 gather, 最紧要系乜嘢，我哋可以一起去食一餐饭、就嚟新年啦，我哋同时都可以做团年、除咗出去食一间好贵嘅餐厅之外，我哋可唔可以大家可能嗌个盘菜啦、你不如切下生果啦、我啊整条叉烧啦、我同时整甜品系好劲嘅，咁一人贡献嘅时候呢，你明唔明啊，你又可以大家互相响认识咗大家发挥到强项，亦都珍惜咗大家一起食饭嘅时间。咁呢一个心灵嘅富足嗰、那个享受，而唔系嗰个物质，净系话我出去买个鲍鱼啦，系咯，食翅啦，食翅唔好啊，咁啦，咁即系呢一个都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啦。甚至乎系我最近见到年尾啦，即系有啲机构搞就系话如果我有能力就可以捐一啲饭啊，俾老人家啊，我唔用捐嘅，我中意用分享。即系我有 share 我可以 share 十个饭俾十个老人家，甚至乎我可以约阿白元浩，你得唔得闲啊？我哋一齐去派饭啊，不如即 系 你明唔明？ 都好开心。 我想讲话，如果我同你讲话，我送十盒饭俾你，同我同你一齐去做 分享咯 呢件事嘅话，嗰、那个程度上，你而家就咁听，系咪已经好唔 同？系啊。开心啊！我觉得即系听落，其实就算唔系话净系我自己啦，即系如果我带埋屋企人一齐去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呢件事系一件开心嘅事。 呢、這个回忆啊，喺你嘅生命嗰个意义上面啊， 因为唔系喺我人生入边，原来我嘅开心咧，唔系因为我得到，系因为我真系有做过某一啲嘅事情，而嗰种开心咧系好难得嘅。 即系原来我做一条叉烧咧，系我十九个同事都好开心， 即系我，你明唔明啊？我可以，我可以嚟紧呢十年都好开心。喂，我啲同事就真系净系中意食我叉烧啦，咁、样咁同我去买一条好贵嘅叉烧翻嚟，系咪争好远咧？嗰、那个感觉，即系我哋唔系话着重系咪物质，我花咗几多钱去买咗嗰样嘢翻嚟同大家分享。咁、当然可以啦。咁但系我亦都唔介意。咁但系即系讲紧，如果即系再深一层次嘅时候咧，喺你生命里边嘅意义。當你可以找到更享，即是一個享受實踐性的一個、生命呢、這個是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即是生活裏面加多多多少少、都有一啲咁樣嘅做法啦。 係啊，新嘅一年希望大家咧，就淨係唔好即係香港可能即係經濟比較上緊張啦，係咪先？即係而家成日都聽到有失業率咁樣。咁、但係即係嚟緊呢一年，大家都唔好淨係諗啊！我要得到啲乜嘢？大家諗下。我可以俾出啲乜嘢呢？其實有陣時人生就好似哲學一樣，你越係諗住得到啲乜嘢呢，你越得唔到嘅喎，但係好奇怪，真係好奇怪，你越嚟付出嘅時候呢，唔知你乜嘢都有嘅喎， 係啊， 人生真係幾得意。 个天系会有一个回馈俾你噶嘛，系咪？ 抱住呢个信念啊，大家又开心啦。 OK， 唔该晒 ，Circle。 OK， 拜拜。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今日系2020年啊1月2日啊。而家我都仲未係好習慣咧，講2020年喎、 哦哎。你會習慣嘅啦、哦，早晨啊，小伯 一定會嘅。而家好快脆，有陣時順口好容易講咗2019。其實2020係咪？嗱、 嗯， 因為你講2010幾咧，講十年啊， 係啦。依家要開始一個新嘅， 冇錯， 開端啦，2020啦， 係啊，係啊，即係由2018去2019嘅時候，你好快就適應啊嘛。 2021、2022、2022應該係最難講。 2022 最有啲 最靈異啊，因為最靈異啊，2022 係啊。咁啊，記得咧，琴日啊嚇，咁啊元旦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啦，喂，要定立一啲目標喎，咁喺今年咧實行咁樣。今年呢就去到第二日啦，咁啊琴日就讲咗，记唔记得讲咗啊股神巴菲特啦，咁、啊有一啲投资嘅要诀啦，就係、是、话喂要投资落自己嗰度啊，特别系自己嘅身体啦，咁啊对自己身体好啲，如果唔系呢身体 keep 唔到呢再多钱都冇用嘅。第二呢就係、是、亚马逊嘅 CEO 啦贝佐斯呢就教你呢啊年头嘅时候呢尽量多啲諗法啊启动自己嘅思维模式，咁啊多啲唔同嘅念头呢就令到你呢可以创出商机。好啦，第三呢就係、是、微软嘅主席啊盖茨啦。咁啊 Bill Gates 其实都真係一个好劲嘅人嚟㗎喎。 係啊。 点解呢譬如琴日咪请嗰、那个美股达人呢分享一下话喂今年美股有啲咩新趋势嘅。咁、我哋都喺度諗啦，早嗰两三年呢未好明显微软就俾苹果呢抛离好远嘅， 系呢段时间系啊， 大家都系用生果品牌嘅手机啊，以至 连 software 都开始换咯， 系啦，生果品牌嘅叫做平面啊咁样啊，点不知咧上年美股方面咧，微软咧升好多、啊，咁我就问啦美股达人啦，喂究竟点解嘅？佢话咧。其实今时今日咧，微软唔系做紧啲你睇得到嘅嘢咯，系做紧啲你睇唔到嘅嘢，即系做紧啲云端业务啊。所有公司每一间大嘅企业啊，佢嘅 server 咧都系微软帮佢搞嘅。咁佢食呢个云空间嘅水啦，或者云端嘅水啦。即係上天嘅水， 但係投資好大佢哋，因為要夠咁大間公司先投資到咁大嘛。 咁佢當年就一步一步咁樣投資啦。依家市面上咧，叫做巨型企業啦，八成啦，都係用緊美元嘅 server 咯。哇，真係好誇張喎！咁嗱，你企業要賺錢就係因為佢一個穩定嘅雲端啦。邊個提供呢個穩定嘅雲端咧？就係微軟， 就係蓋茨啦。 係啦，就係佢哋去提供喎。咁當佢做咗一個寡頭壟斷嘅時候咧，佢喺云上边嘅业务咪长做长有咯，唔会再有竞争者噶啦呢个世界，所以哇个股价真系一年之间咧，好似升咗七成定系六成啊，哇都几夸张啊吓，所以咧呢个比尔盖茨咧教你嘅嘢咧就系、是、啊叫你谂一谂啊，究竟啊有啲乜嘢咧系呢个世界咧冇嘅嘢，咁咧如果已经有人做紧嘅嘢咧，唔系话一定唔得。系咧，个成功率咧就唔太高， 少咗啦。 系啊，要谂一啲咧。哇，呢个世界，你继续做你嘅手机啦，你继续做你嘅平板啦、 啊。当年即系当发明咗一个电话，嗰、个电话啱啱公布嘅时候咧，仲记得系第三定第四代嗰啲苹果电话咧，就话一句说话震撼咗世界，就 系 点解要有嗰个 keypad 啊？ 系 即系点解仲要喺度揿1234567890咁样？ 因为当年未有荧幕嘅键盘之前咧，大家坐时光机， 灯胆仔嗰啲荧幕， 大家仲系咧揿紧嗰啲哒哒哒哒嗰啲，叫做按键嘅嘛，即系揿嗰啲嘅输入啦咁样。咁但系咧，从此咧世界不一样啦，就系、是、 话俾你听咧，屏幕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咧键盘咁样。咁、啊，唔知道未来嘅世界咧又会变成点样啊？吓，我自己咧，踏入2020年咧，最期待咧就系一啲再新啲嘅科技，譬如AI 人工智能啦，点样再多啲影响我哋嘅生活啦？再多啲同人类咧去结合啦。今时今日咧都仲系。几实体嘅，其实人系过得、啊、你食碗面就食碗面啦、啊，你上网买份报纸或者上网订阅就上网订阅啦，都未有太多嘅嘢、叫做可以虚拟化或者再 俾钱已经用好多虚拟货币咯， 再。其实大家如果睇得多啲嗰啲未来嘅电影咧、你会觉得未来嘅世界系再 即系例如我唔需要翻工嘅，我个人喺屋企，然后咧我就可以投射一个 3D 嘅我，就翻到公司，然后咧就成个公司其实咧就系、是、鬼嚟嘅，全部都系投影嚟嘅，但系个个就好忙嗰度行嚟行去。 小白你讲得非常之啱，就以呢个为例子，其实咧喺加拿大咧，我之前嗰次去多伦多咧，佢哋咧喺叫做uptown 嘅人咧已经好。好少落 downtown 嗰度翻工，一个月其实翻两日工嘅啫。咁、但系咧，佢系出紧一个月嘅人工。咁、个老板咧本身都唔系好翻工嘅，因为咧佢哋每一次开会咧都已经用视像会议或者用 home office 嘅情况咧去开会啦。但系都系停留喺咧一啲视像咁样去倾偈。但系小白嗰个画面其实已经做得到噶啦嘛。 其实5G 咧已经开始做呢样嘢，因为5G 系可以做个医生唔使去嗰度，但系个医生可以帮你喺嗰度即刻做手术。 系啦，系咪？呢啲 够同步嘛？ 呢啲做手术就再后一步啦。但系头先话喂，点解仲用紧 video call 嘅？其实已经用紧投射 call 噶啦，即系可以用投射 video call 嘅 calling 啊，即系真系可以睇到啊，小白成个人啊，喂，佢好嬲，突然间喂，可能小白系老板嚟嘅， 发明咗噶啦，即系特别黐世代嘅 video call 咧，即系讲一两句又惊时间唔够，就系嗰啲譬如你攞个苹果出嚟喺个荧幕入边俾我睇。然后喺我个荧幕嗰度咧，我系闻到苹果味， 哦、 即系呢种咧就五官嘅 啦，系啦，咁啊咁嘅一个 video call 啦。但系你见到呢啲，喂，我哋成日讲出嚟嘅嘢都好似唔系咁普及、哦，咁、究竟几时先普及咧？ 希望快啲啦， 都已经2020年啦，系咪先 ？Back to the future 嘅 future 都过咗啦， 系啦，成日都话喂2020啦，唔系已经好先进嘅啦咩？唔通真系要等到王家卫嘅电影2046有啲嘢先会发生？真系不得而知。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7:15嘅时间，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好啊。 好，讲交通嚟听下先。 几好噶、哦，我仲以为今日系学校要翻翻学添，但系唔系，因为咧仲系路面好正常啊。 哦，唔系、哦，仔仔幼稚园今日都翻学。 系咯，幼稚园翻学，点解路面咁少车？我都有少少奇怪啊。咁啊唔緊要啦，咁啊再 一定係好多小朋友賴床。 唔係啊，係咪因為呢、這個問題啊？唔敢講啊，都唔知啊。因為我仔已經讀到大學，所以我唔知道而家小學、中學翻學嘅時間啊。咁而家路面咧咁多條隧道都係正常嘅，咁都係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柴灣嘅永泰道啦，有水管更換工程啦，咁所有車輛不能夠由永泰道啦左轉入去常平街㗎，咁就要改經嘉業街啦同埋常安街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於油尖旺區、灣仔區同埋中西區咧有部分嘅交通燈损毁，咁啊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咁驾驶人士咧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真系要加倍小心啦，同埋特别要留意啊过路行人嘅安全嘅。 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唔该晒 Didi 啦，好啊，天气我哋又交俾彭爷爷啦，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 早 晨 啊，王爷爷， 好似冻咗好多咁，各位听众， 有啲咁嘅事。 啊！如果要早出門嘅話咧，即係要著夠衫先好啊嚇！ 哦，知道，收到，收到，收到，係咁啊！ 喂，咁而家咧出邊咧望下嗰個天色咧，真係比較天陰啊嚇，同埋多雲啦，咁啊見唔到陽光嘅，咁啊出面咧都係灰蒙蒙咁樣嘅，咁啊所以咧淨係睇下呢一個咁樣嘅景況咧，已經感覺到咧即係好似都會凍好多咁啦，再行埋出街咧。喂，啲风咧都有一两阵， 可以听到啊，听到啊，呼一声头先听到， 哦、啊，咁都听到啊，好细下啫，嗰下风都系， 但系听到，可能啱啱食咗支咪个位， 咁正，好啦，嗱，咁呢一阵风咧吹埋嚟咧，就更加觉得咧，咦，原来真系寒寒地、啊，我今朝有听过就系17度系嘛， 而家都系17度。 喂，但系嗰个体感咧，我谂得十三四度到啫。 哇，争咁远！ 咪低三度到啫，都系。 唔系啊，真系低三度着多多两件噶啦，要。 真系要围翻条颈喎，今朝出门口，即系你因为有风噶嘛。 系啊系啊。 打阵你啊摄一摄咁样，嗰条颈吹亲咧，咁又会觉得又冻啲咁。啊，咁啊唔知晏啲嘅时间会点啦？而家咧嗰个天色咧就系咁。差噶啦，而家感觉到咧，好似咧想落雨添啊！ 啊，系啊， 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想有好嘅准备咧，咪带埋呢个缩骨遮喺身啦吓。而家我呢一个方向咧九龙西咧就冇落雨嘅， 嗯， 未落出雨，但系见到个地下咧，嗰啲路面上面咧都系有啲湿湿地咁样，未干得透咁嘅。 明白明白，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即系学彭爷话斋啦，着多一两件衫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彭爷爷，转头我哋见啦，唔该晒，拜拜。 好嘅。 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会系21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多云以及咧系有微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咁啊出边咧都彭爷爷话吓，可能体感方面咧都去到13-14度，大家留意住啦。天文台就话17度，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都系低水平嚟噶。而家呢个时候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我哋有大总咪。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同埋大壮咪啊！早晨啊，大壮咪。 诶，早晨，芭比。 新年快乐，我大壮咪。 哎呀，大家咁话啦吓，呢年好得意吓，2020。 嗯哼。 即系啲洋人就梗系 2020 啦， 系 咯，我哋咪即系2020，即系二执，希望今年所有嘢都系意思执，意思执啦，唔好再咁多烦躁嘢啦。 望系咁望啦 吓，系咯，即系望咧，当然我哋成日都要抱住有希望啦，人生有希望。今日现实归现实，我哋睇翻现实嘅事啦。咁啊，上个星期啊有圣诞假期啦吓，咁但系始终咧系市面上咧都出现好多呢啲咁嘅纠纷啦， 系。 咁其中一個咧惹起話題嘅咧，就係啲傳媒朋友係嘛，啲 honourable member of the press 啊，咁就話啦，啊俾警察先生咧就攞住嗰張身份證喎，咁樣，咁仲有對白嘅添，咁嘅樣，咁就好多嘅事情啦、事實啦，咁嘅樣嚇，咁然之後咧就私隱專員咧就話啊呢度咧都係需要調查嘅咁樣。咁又跟住到嗰啲警察出嚟讲解嗰个系咪4点钟咧吓，嗰度咧咁有咧大 Sir 出嚟都话啊需要吓体察下研究下咁样，咁于是就好多人就话，唉之前嗰班暴徒又好啊，嗰啲咁嘅出嚟闹事嘅人，够试过将人哋起底咯，将嗰啲咁嘅身份证乜嘢咧就攀晒出嚟，啊又唔见啦大 Sir 去查咁样，系唔公道咧咁，嗱我谂咁睇先啦，嗱警察咧。就係、是、隨步安良執法嘅、我哋對佢有啲期望嘅，絕對冇懷疑咧。呢半年嚟咧、你話我話都好咧，真係辛苦嘅，勞苦功高。即係保持社會嘅治安，本身咧係面對好多嘅挑戰困難。咁如果用刑事法角度咧，我哋睇好多時睇嘅嘢咧，就係未必去睇咁大個 picture， 即係唔係咩清明上河圖咁睇、而係逐樣逐樣 單一事件去睇啦， 係啦，咁啊甚至乎係單一嘅行為啊動作添、即係細到即係話嗰個人咧執起一個磚塊去掟嘅，去擲出去嘅。如果唔係玩緊奧運咧，咁我哋會對佢有一個推論啊嘛，或者放火啊、掟人啊、噴嘢啊咁嘅樣，逐個行為去睇嘅。咁同樣地就係、如果話攞個身份證。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咁樣咁當然啦，執法者佢唔係話時時彈彈可以攞到人哋嘅物品咧、人哋嘅財物嘅，即係法律賦予佢一個權力啦，咁先有權咧提出嘅要求，係法律賦予嘅權力嘅要求喎。即係對方唔俾咧就可以犯法嘅。 係。 咁佢攞翻嚟做乜呢？就唔係攞嚟做裝飾，唔係去即係錫佢一啖嘅。咁啊攞嚟咧就係檢視啊嘛，去睇啊嘛。咁啊即係查閲嗰個人嘅身份證啦，逐啲講嚇。咁問題當中其中咧都應該有個責任咧，係去保障咧嗰個人嗰啲個人資料咧就私隱唔好外泄嘅。係呢個係基本嘅嗰個問題啦嚇，亦都唔係話有冇鏡頭影住，所以呢件事情咧其實就大家都可以即係有個公論去理解噶啦。不過就係、 啊，正如有啲人话斋啦，沙尘滚滚啊，杀错良民喺啲咁兵荒马乱嘅时期，即系将嗰啲执法者好咩者好咧，去赶嚟赶去咧吓，咁、啊、去到个境地啊，唔好话啲动物啦，就算一部车，你系咁逼佢揸嚟揸去啊，驱嚟驱去，真系会点啊？滑牙系嘛？ 系 善态啦，咁所以攞个电子显微镜去睇咧，就当然系你会话。找錯處 fault finding 咁樣就揾到啲嘢嘅，咁、但係咪需要大做文章呢？咁就大家自己又係用心中把尺去睇啦。不過講開咧就話咩刑事法，咁其實法律咧都係人去創造出嚟啲規範嚟嘅、有時候會唔會過分學術，即係脱離咗現實嗰個應用咧？咁、有時候人咧就需要使用一啲人嘅智慧係嘛？係唔知有冇需要使用良知去睇啦？法理情咩東西咁樣？學術咁大家會諗到就係所有啲律師啊，甚至法官咧，大家都會喺個法律學院嗰度咧訓練出嚟㗎。係 啊，全部都應該係有專業嘅資格先出嚟執業㗎，照計 係嘅，照計就啱嘅咁樣。咁啊咁啱咧就係、最近呢個秘書就話，有份嘢就係某大專學院原來刑事嘅調查，唔係係刑事學習法律嘅調查。有啲 survey 就問下啲執業者咧，即係有啲意見。咁當然啦，如果作為一個普通嘅成日失業嘅執業者，咁發覺有學院話想知道下出邊嗰啲人啊，俾即係佢哋去啲教材提供意見咧，咁啊都好願意咧，係隨緣落座嘅。咁即係希望咧可以大家有個接軌啊嘛。不過望埋去咧都幾得意嘅喎，即係學院就係學院啦，裏邊啲人咧係即係撰寫啲嘢，問啲問題。咁但係就唔想講太多啦。不過咧，其中一個問題就咁問咧，佢就話佢嗰啲道路交通嘅罪行啊，以及咧一啲所謂 regulatory。嗰啲規範性，我相信係講嗰啲各大部門啊，嗰啲唔知係食環啊、建築處啊、 守則啊嗰啲咁啊， 嗰啲嘅係啦，就嗰啲嘢咧，究竟係需要 on job 嘅 training， 即係話你去做到嘅時候先至喺做嘢嘅時候學習啦，定係需要學院裏邊去教咧咁嘅樣？我會咁睇咧，就話其實唔好因為咧嗰、那個罪行嘅問題，唔係話啲殺人罪啊咩。殺人放火嗰啲咧，係先至係需要話係重視嘅。因為好多時咧，你真係上到法庭咧，往往係啲傳票案件咧，先至係出曬嗰啲咩資深大律師落嚟打，因為有好多法律上嘅後果。而且亦都有好多大律師傾偈都講咧，越簡單啊，嗰啲你睇落好似係傳票告下嗰啲咧，裏邊可能越複雜，咩牽涉嗰啲題目咧，即係比較都艱深嘅。咁就唔係睇輕。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所謂 on job training 咧，其實亦都好老實啦。每個罪行唔通真係靠學院嗰度教出嚟咩？ 我諗你讀三十年都未讀完咯。 係咁啊，即係你就算喺少林寺睇武俠片就有啫，俾本嘢你睇完之後，見阿秋官耍兩招之後出到嚟就打到阿樹都喐埋，唔係噶嘛，係你真係。出隊咧上擂台，俾人打到人都散埋咧， 先知道，原來會咁 嘅，原來會咁樣俾人打嘅咁樣，咁所以你就唔好特別睇輕佢啦。咁講到呢個道路交通罪咧，其實我哋就算而家呢個節目咧，咁好多聽眾聽緊嘅時候咧，都係駕駛緊嘅，希望佢又集中啲啦，揸車。 係啦。 咁其實即係由駕駛而衍生出嚟嘅罪行咧。其實都唔少嘅，顧物論係啲最近，譬如有啲係公車又喺公路嗰度失事啦，咁亦都有其他大大小小嘅個案。嗱，一樣嘢大家都成日聽噶啦，就是、危險駕駛咧引致咧係他人死亡，咁成日都話有警察咧係拘捕嗰個司機啊，甚至乎最終咧都告咗上法庭。咁如果係啲法律學生啦或者執業者啦，當然會。呢兩個星期留意一下上訴庭嗰啲案件咧，咁啊見到咧都有三幾宗係關於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嘅。咁一宗咧就因為嗰個判刑問題咧，就律政司嗰邊上訴啦。咁就話佢即係輕啊重啊咁嘅樣啦。另外兩宗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係喺初審嘅時候咧，即係原審法官咧就認為咧嗰個上訴人咧駕駛嘅態度咧係屬於危險。咁因此咧就定咗個罪。咁但系分別兩宗案件咧，上到上訴嘅時候咧，上訴法院嗰邊咧就認為咁嘅行為咧，其實未足以話佢咧係危險嘅，因為危險駕駛嘅定義就係要 遠信啊，即係遠低於標準。我哋呢度之前都講過啦，即係50分合格咧，49分都係不小心。咁、但係要危險咧，差唔多去到零蛋啊，幾分啊，十幾分，即係好低分咧，先至係話佢危險嘅。個人覺得點解會出現咁嘅情形咧？就係、好多時候我相信咧，嗰啲執法者啊，個調查嘅人員咧，就可能覺得，咦，宗案件咧牽涉到人死亡喎，咁嘅樣。於是咧就認為啊，因為個後果咧，就不如點都咩好啦，交代又好，或者係心安理得都好咧，就告咗危險駕駛。咁但係咧，佢所指控嗰個駕駛者嘅行為咧，如果唔係因為有人死亡咧，往往平時咧喺普通嗰啲交通法庭咧，都係俾人哋告咗不小心駕駛嘅啫嘛。 係啊， 咁冇理由同一個行為有唔同嘅後果之下咧，告咗佢唔同嘅罪名。 嗯， 我諗嗰個差別咧，就如果我哋參考下咧，即係佢英國啊，以至其他地方咧，佢有不小心駕駛咧，引致死亡嘅，亦都有不小心駕駛咧，引致咧係身體嚴重受傷呢兩項罪名嘅。咁如果執法者覺得啊，如果有呢兩項罪名，嗰、那個判刑咧仲重過不小心駕駛噶嘛，就應該適合咧就所謂 fit 落去呢一個咁嘅範疇嗰處。咁嘅時候咧，可能引致咧打官司嘅亦都少咗。因為不小心駕駛，即係講得俗啲就好易中啊嘛，嚇咁的而且確係引致死亡，引致死亡冇嘢好拗嘅。咁就當然啦，就行家唔知喜唔喜歡啦。我呢個睇法，咁啊亦都係啲駕駛者嘅話，哇咁點算啊咁樣。不過咁都要將樣嘢撥亂反正啊。即係如果你話阿明明嗰個駕駛態度其實未去到危險，但只不過因為有人過咗身，因為件事，不如告咗佢危險駕駛。咁啊，跟住就初審法院亦都認為都好啦，定咗佢有罪。咁啊，搞到上訴法院咧，就要再真係撥亂反正咧。咁啊，似乎未必係最理想嘅做法。咁呢個就可能要等啲立法嘅人士咧，冇其他嘢做嗰陣時，唔該專心立下法啦。 係咯，其實法律都係定出嚟俾人哋遵守，從而就係俾大家有所警惕，去做一啲正確嘅行為啫。咁啊，希望真係揾得翻一啲適當同埋適切嘅法律咯。 係啊，咁就我哋期望而家啲立法者可以咩啦，盡佢嘅職責啦。新嘅一年我哋放長雙眼睇下啦。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大眾咪，今朝唔該曬你。 唔該曬 ，Bobby。 晨光大學。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岛总区行动高级警司吴乐俊表示，拘捕大约400人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武器。他严厉谴责示威者扼杀市民、进行和平集会和游行、骑劫游行。过百名市民在铜锣湾崇光百货至到铜锣湾广场一期的轩尼诗道被大批防暴警察截停和截查，警方驱赶在场的记者，传媒难以拍摄被截查人士的情况。吴乐俊说，估计警方在有关位置截查超过300至400人，晚上大约8点才采取行动，相信和平理性的市民都清楚知道集会已经完结，有人堵路才拘捕。对于警员驱赶在场的传媒，吴乐俊说绝对没有阻碍采访，拘捕大约400人需要有足够空间工作，强调有安排适当的位置给记者采访。记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警方在元旦游行封锁冲突现场，阻碍采访，严重损害新闻自由。记协说，警方昨晚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外面展开清场行动，围捕大批的市民，期间防暴警察不断截查在场记者以及质疑他们的身份，并且驱赶记者离开，又在多条街道扩大封锁范围，令到传媒无法拍摄到被扣押人士的情况。 记协强烈谴责警方无理驱赶记者，话呢个做法无异于新闻封锁，令到传媒无法记录以及监察警务人员嘅执法行动，直接冲击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嘅底线。汇丰银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近日接连破坏汇丰服务以及相关设施的不当以及无理行为，个别自动柜员机以及银行设施因此需要暂时停止服务。汇丰话，首要考虑是客户和员工的安全，会尽快修复受影响的设施。汇丰深信法治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期望本港的事件能够尽快解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依家嘅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啦，交通都系正常嘅，只有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一段就车多。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车多少少。咁特别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由于咧喺油尖旺区、湾仔区同埋中西区有部分交通灯损毁，未能正常运作嘅揸车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朋友，你迷恋点读品四度。 莫莉，新年一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喂 ，Kitty， 呢个网站咧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先。 等等先，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系，任何含有大麻同埋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的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指甲的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一律都是犯法的。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话说哥哥不尼基咧，今次测验竟然系考全班第一。 阿哥，你有冇出猫噶？ 系咪林老师计错分啊？ 唔会噶，点会咧？ 不如用我嘅超能力就可以知道不尼基有冇讲大话啦，托尼。 唔准过嚟啊，不得了！ 黄巧人饰演嘅不尼基究竟有冇考第一呢？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俄国求生术， 识朋友咁，尤其是喺西欧咧，佢哋都系摸杯底噶嘛。咁喺俄罗斯，唔通就会出动佢哋国饮伏特加？ 当我真正去了解俄罗斯文化，我发现佢哋最中意饮嘅系茶。Chai， 例如中国茶啦 ，Gdeski Chai。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早7:37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杰路同埋阿 O， 早晨， 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1月2号啦，系时候咧 update 下大家一啲咧即安健嘅小贴士啦。今日继续有咧阿白师傅啦，即系由小白声演嘅白师傅啦，有阿 Lu 声演嘅何主任啦，同埋咧黄耀祖饰演嘅阿祖咧，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即安健嘅小贴士。不如一起听一听啊。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入嚟啊。 哦，主任啊，你找我同阿祖咩事啊？ 哦，主任你好。 是啊，入嚟坐啊。我见呢最近地盘啊要进行好多关于气体焊接同埋火焰切割嘅工作。如果一时疏忽或者是缺乏适当的安全措施之下进行消焊工作呢，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啊。 我知道啊，做消焊工作的时候呢，万一发生意外受伤的不单止是焊工自己啊，严重的亦都有可能会导致其他工友同埋呢设施都受到牵连的。 冇错啦，所以呢我就整合咗一啲资料，希望提醒工友做消焊工作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地方。 好啊，多啲提醒工友有关消焊工作嘅安全，就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嘅机会啊嘛。对工友咧系一件好事嚟噶。 呢份咧就系有关消焊工作安全嘅资料，你哋睇下，俾啲意见我啊。 根据劳工处《工厂及工业经营气体焊接及火焰切割规例》嘅规定，从事气体焊接嘅工人必须接受安全训练噶。同埋啊，我咧觉得啊，要提醒工友小心消焊工作。首先咧，要佢哋清楚知道消焊工作嘅潜在危机。 同意，所以咧，我就揾咗有啲有关消焊工作嘅危害，例如有关火警及爆炸嘅危害，喺消焊过程所产生嘅炽热熔渣同埋火花，有机会点着工作范围内嘅易燃物料。 气体焊接同埋火焰切割工作咧，仲会对健康有危害噶，因为消焊过程之中咧会产生辐射同埋有毒烟雾或者气体，会引致对眼啦、皮肤啦同埋呼吸系统咧有唔同程度嘅健康问题噶。另外，长时间进行消焊工序咧，亦都有机会导致中暑噶。同埋，如果使用唔正确嘅姿势去搬运气樽，又或者系大型嘅工件，有机会导致肌肉筋骨劳损，甚至系身体受伤噶。 你讲得啱啊！首先咧，我哋就要谂下点样喺源头控制好相关嘅危害，可以采取工程控制措施，例如良好嘅通风同埋配备安全设备，都系喺源头控制危害嘅有效方法。通风系统可以将消焊地点范围内产生的有害或者是有毒烟雾排走，为工作间提供新鲜空气。有良好的通风，万一遇到有易燃或者是爆炸性的气体泄漏，更加可以防止这些易燃爆炸混合物在空气之中积聚，防止发生火警和爆炸的机会。 哎呀，何主任啊，我觉得呢这里还可以加上提醒工友，如果消焊过程里面呢会释出大量的有毒烟雾或者气体，就需要转用各部抽风系统了，将空气的污染物呢放在接近它的释放处，以强力的气流将污染物经由顶罩和气槽接获和抽走。 好，等我加埋呢点先。而为咗减低发生火警同埋爆炸嘅风险， 应该使用相关的安全装置，当中包括止回阀和防止回火安全制，重要应该在工作范围附近提供合适的灭火设备，好像灭火器、灭火沙桶等等。 何主任，你又讲得啱啊！除了咧就系采取工程控制措施之外，我哋亦都可以咧使用个人防护装备作为最后嘅防线噶。有啲嘅意外咧，就系因为工友啊冇佩戴到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咧所引致嘅。啊，例如啊，冇使用认可嘅护眼用具之下进行烧焊啊。强光以及咧辐射会引致眼部灼伤或者熬内障，同埋有机会咧会被飞溅嘅熔渣、火花等等啊引致角膜溃伤同埋结膜炎啊！ 哦，我都仲有听过噶，有啲工友咧因为冇着上合适嘅防护衣物就去进行呢个烧焊，俾嗰啲火花啊同埋嗰啲熔渣咧灼伤到身体啊，或者又会唔小心触碰到佢炽热嘅工作表面而灼伤自己噶。 所以我会提醒工友，每次做烧焊工序一定要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使用合规格的护目用具或者是护盾，避免受到有害光线伤害，亦都可以防止被熔渣或者火花浅伤眼睛。 亦都要提醒工友要选用合适又或者获认可的呼吸器具，这样才可以有效减低到吸入有毒烟雾或者气体的机会的。 我就暂时列咗几项烧焊作业安全守则，只要工友们严格遵守呢啲安全守则，就能够确保施工时相关人士嘅安全同健康。例如开工前要先检查气瓶、压力仪表及暖气喉等等，确保佢哋冇咩唔妥或者损毁。摆放暖气喉嘅时候，千祈唔好严重屈曲佢，或者摆喺一啲有机会被重型设备剪过嘅地方。 遇到气瓶、压力仪表、暖气喉、吹管同埋喷嘴等等有漏气嘅情况嘅时候咧，就要立即关闭气瓶，同埋啊隔离附近一切嘅火种，并且要通知工场里面所有嘅人要疏散啊！ 啊，仲有啊！吓、喺用火焰切割盛载过易燃品嘅容器，例如咧就系油桶啊、储气槽之前咧，要以适当嘅溶剂同埋惰性气体净化，或者咧就以水力同埋咧就系蒸汽清洗，以防残余物啊会导致火警或者爆炸。 你哋仲觉得有啲咩要加落去啊？ 我觉得咧仲可以加埋，应该咧要用器械设备嚟搬运气瓶，千祈唔好将嗰啲气瓶啊都系滚筒咁喺个地下度碌啊嘛。 啱，等我 mark 低先。 可以加埋咧，确保气瓶要附有适当嘅颜色啦，同埋标签啊，而气瓶咧唔应该受阳光直接照射，以及远离任何热源或者火种啊，仲要啊储存喺啊阴阴凉凉、干干爽爽嘅地方，通风良好啊，好紧要啊！ 啊，而无论喺储存、运送或者系使用期间，都必须咧将气瓶竖立安放，并且稳固地固定喺坚稳嘅支撑物上面。 啊！我仲谂到一样啊！嗱，要提醒工友喺离开工地之前咧，一定要确保所有嘅熔渣、火花系完全熄灭嘅，而工件咧亦都要已经冷却啦。 好，等我快啲整理好呢份文件先。 好嘅。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何主任、白师傅同阿祖啊，走咗去整嘢啦。我哋啊，继续国际新视野先。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今日咧理论上就系2020年咧第一日嘅开工日啦。咁啊，祝咁多位嘅听众咧开工大吉，咁啊， 拜年 咁啊，路路畅通。咁啊，啲老板通常都要讲下呢啲说话嘅，等啲员工嘅顺头顺路啦。咁啊，员工做得好，老板自然开心啦。点样可以打扮一下呢？今日啊，作为这个2020年第一个返工日呢， 有啲朋友都会啊着新衫啦，开支新嘅香水嚟用啦。啊，今日可以讲下少少香水嘅嘢喎。嗱，英国咧一间啊香水厂咧，为咗满足啊赛车迷嘅要求咧，早前咧同阿联酋嘅一级方程式， 唔系汽油味嘅香水啊嘛？ 唔系，系都系怪嘅，都系怪嘅。不过可能你会中意，或者我都会中意嘅。咁啊。早前咧就同阿联酋嘅一级方程式赛会，即系 F1 嘅赛会咧，携手出咗一款咧模拟赛车气味嘅限量版香水。咁啊，赛车气味咧就系嗰啲咧。啲胎 burn 到咧有啲窿窿地嘅味，因为你始终 F1 咧，你咪见好多汽车要入维修站换胎嘅，咁快速咁样换胎咁样入咗维修站，跟住唰咁样即刻有啲工作人员帮你换胎嘅，因为咧喺一级方程式嘅世界入边咧就嗰啲胎嘅消耗咧係好誇張嘅，因為開得好快啊嘛。 咁樣因為本身胎嗰個物料咧，係 又輕身啲咧， 同我哋平時嗰啲， 同我哋嗰啲好耐用噶嘛。同埋依家啊，講開胎啊，大家睇下自己嗰條胎係咪需要換下啦？係 咪光曬啦？ 係啦，變咗光曬就換個條啦。咁啊，睇下 check 下胎氣啦，有冇漏氣啊？有冇爆胎啊？因為前排有啲同事都爆胎啊。 我知你講邊個？咁連個胎鈴都唔見咗，我見到。 係啊，連個胎鈴究竟？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呢 我都想问佢， 都真系唔知道啊吓，咁啊有阵时都关心一下啲同事啦，咁啊，讲开呢一类嘅爆胎啊，或者咧关于汽车味道啊、赛车味道嘅香水咧，哦，原来呢一种香水咧就唔系真系咧将赛道上边嘅气味咧变成香水，只系咧用一啲黑胡椒啊同埋皮革嘅香味咧。扮到一个香水味，咁就令人咧啊闻到呢一阵味咧，就谂起赛车嘅气味啊！ 胡椒加皮夹就系嗰啲 F1 嗰啲， 系啦，就系赛车嘅味嚟嘅。咁当然多少少香料啦。咁啊，唔知透过心机咧，你想唔想象得到嗰种味道系咩？ 转头攞条皮带同攞啲黑胡椒出嚟， 系啊，可能系咁啊。喂，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啊，讲埋先啊，呢樽香水咧系限量版嚟嘅啫。唔好以为你想买就买得到，得二十樽嘅啫，每一樽咧都几贵下嘅，估下几贵啊吓？系 F1 出嘅 ，F1 有认证嘅， 哦有认证， 因为全世界得廿樽嘅啫， $500 赛车味，唔得$10,000，即系78,000港币， 咁鬼贵， 78,000港币， 我自己捞好过啦，攞啲黑椒，攞皮带， 佢有一种咧就系平民版嘅，平民版嘅四月喺市场上边会销售， $500。 都应该唔得， 都唔得啊！ 要1,000蚊， 搞错啊！ 要1,000蚊， 平民版都1,000， 高级版要10,000蚊， 咪7,000几蚊港币？ 系啊，系咯，就系咁咯。我同你可能连平民都做唔到， 7,000几蚊买支香水，佢俾我啊？ 系， 仲要我俾钱？ 咁你始终呢啲 F1 嚟讲有认证，同埋，唉，讲真啦，赛车都系高级嘅玩意嚟嘅。咁你好难话，喂，赛车嚟讲啊，好平民嘅，从来赛车都唔系平民嘅玩意嚟嘅。 连赛车 F1 嗰啲飞啊， 系啊， 嗰啲入场券啊，都唔系平民啦。 好，咁啊，如果俾你拣一种味道咧，你会想自己嘅？个身体系留住一种点嘅味道啊？ 一种嘅味道啊， 或者想闻到一种味啊，吓，即系关于一月二号啦，啊，2020年最属于阿白元浩成日闻到之后会觉得好舒服、好开心嘅味道系咩？ 其实如果我自己觉得最舒服嘅味咧，即系嗰啲。橋底啲婆婆買啲蘭花咧， 哦，蘭花白蘭花， 係啊，因為聞佢真係好清新，好 sharp 喎，啊。啲人成日話咩嘛，女人香就臭男人， 係係係， 調翻轉，哇！如果可以， 男人香。 后面嗰个就冇所谓啦，一齐香啦，系咪先？唔系即系一齐有香味啦，系啦，咁我觉得都几好啊，系咪先？ 我就中意新车嗰种皮味 哦， 但系好似坊间有啲咁嘅香水啊，可以成日 keep 到你架车咧，好似新。 你买支咪得咯，系咁喷落自己架车嗰度。 系啊，我又冇冲动买，但系如果你问我呢一刻咧，谂起我边一种味道咧，一月二号啊，边一种味道咧，会系新车嗰种味道。哇，因为个感觉好似好正咁啊！明明架车旧喎，但系有一种新车嘅味， 明明全部都垃圾嚟，全部都尘嚟嘅，但系都仲有新车味。 明明二手车嚟嘅，但系有新车味道。有阵时都系呃呃骗骗啦。 我怀疑 自己嘅大脑， 怀疑买嗰啲二手车嗰啲车行咧， 系有阵时喷呢啲， 就系用咗呢只香水。 哎呀，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啊！时代流转这刻。 在一天星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星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 嚟自 Rubber Band 漫长香水咧，有阵时啲味咧，如果太漫长咧，又可能系喷得太多，留意一下。如果唔系咧，有啲人唔中意啊，逐亲就唔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由琴日啊最早开波嗰场波啊开始讲起啦，就系元旦日啊上演嘅第99届咧天王杯嘅决赛。咁啊，其实小白都有同你分享过啦，升级嘅球队咧神户胜利船咧以2-0啊击败咗鹿岛六角啦，勇夺咗咧天王杯，并且咧取得啊直入下届咧亚冠杯分组赛嘅入场券啊，同时咧亦都咧啊宣布咧射手韦拿啦系啦将会咧告画上呢个完美嘅句号啦吓。咁啊，今场咧王者之战咧喺新国立嘅竞技场咧完成改建之后咧，第一场嘅体育比赛嚟嘅。咁啊，睇到咧韦拿咧完美告别啦，但系恩尼斯达咧都系超级开心啦。咁啊，嗰几条烟啦，系啊。 普鲁斯基啦、韦纳啦同埋恩利斯达啦分享咧呢个胜利嘅咁啊，取得啊亚冠杯嘅入场券咧，应该系最佳嘅回报啦。而早前咧已经宣布啊，踢埋今季就挂靴啦，曾经勇夺咧世界杯啦、欧洲国家杯啦同埋欧洲联赛嘅神射手啊吓，38岁嘅射手韦纳，虽然咧告别战咧要去到补时阶段咧先后备上阵，但系咧用奖杯嚟作结咧呢个职业生涯咧，确系咧可喜可贺嘅。咁啊，日本方面咧就啊好值得高兴啦。至于英超方面嘅战报咧就麻麻地，讲紧咧琴日咧几队咧比较热门嘅球队啦，以至咧豪门嘅球队咧都系食白果啊，有啲甚或乎要失分先啦。失分添啊吓，咁啊，白里顿咧就主场逼和咗车路士啊，车路士咧半场赢紧1-0嘅，但系咧临尾啊，白里顿咧就有一位前锋嘅球员啦，伊朗嘅前锋啊，查汉巴克树咧超级倒挂，哇，令到咧车路士要失分啊吓，咁啊，净系攞得1分啫，作客白里顿，咁啊热刺更惨，咁啊修咸顿咧一粒啊收死咗咧热刺啊吓，咁啊热刺咧3分都袋唔到，咁啊李斯特城比较好少少啦，作客纽卡素咧0-3啊赢。至于最近咧，神光第一线嗰场波，琴日都有讲啦。阿仙奴对曼联啦，咁阿仙奴咧啊早段咧已经好快入波啦，阿比比嘅入波咧带领阿仙奴咧最后2-0咧赢咗曼联啦。 哦，系啊， 嗯，系啊，咁啊可能支持近 开心屎尿， 咁又唔系，咁啊睇翻成队球队咧，真系发挥得几好啊吓！咁但系即系始终啦，浮浮沉沉啦，都系近排阿仙奴嘅一个叫做我自己个状态，即系睇到阿仙奴个状态都系浮浮沉沉啦。不过今场系稍微踢得好少少嘅。咁你话喂英超方面仲有冇波睇啊？有啊，今晚咧又预备俾大家睇啦，就系利物浦啊，就对呢个石飞联啊吓，咁啊利物浦主场啦，迎战石飞联啊，究竟啊系咪咧？都真系啊，强势啦，以至咧有冇头先讲紧，譬如车路士啊，或者咧热刺啊，以至曼联都系啦。啊，放完假之后，放完无论系圣诞快车期啦，以至元旦日啦，即系大家可能球员都会开 party 庆祝啦。庆祝完之后咧，哇，叫做咧太兴奋啦，或者咧啲心神咧摆咗落去玩嗰度啊，翻翻去球场方面咧就未能聚焦咧，搞到咧成队波都踢得唔好咧，有冇呢个情况出现咧？咁啊？中意睇英超嘅你咧，就可以密切啊留意住咧利物浦嘅表现啦。 系，我中意利物浦啦，咁啊，所以即系特别今年系因为高普啦，咁啊个成绩带得非常之好。有一位球员咧喺1月1日啊，即系寻日嘅时间已经正式加盟咗利物浦咯。 系啊，南野拓实啊，吓 系啊，咁啊 第一场嘅练习都好受球迷欢迎，系咪小？ 系啊，咁啊嚟紧如果要睇佢第一场即系正式上阵嘅话啦，咁啊传媒咧就估计啊，咁啊将会咧就系对爱华顿啊足总杯第三圈嘅时候。咁有机会咧，咁南野拓实咧就上场啦。咁到期时咧睇下高普啊点样去到利用呢一位嘅日本脚啦啊，因为其实睇到佢以前咧就同利物浦啊打对台嘅，咁可能因为永远都系咁噶啦，球队嘅领队咧即系对对手嘅时候咧，永远都系睇下边个球员咧系劲嘅，不如下一季咧就招揽佢过嚟啦，系啦，咁南野拓实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吓，咁大家留意住利物浦啦，留意埋呢一位嘅球星，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朱利安尼未有理会国会众议院在去年年底进行弹劾调查，代表特朗普飞往乌克兰搜集前副总统拜登父子可能涉及贪腐的证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2，加元1.298，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日本股市今日休市，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18.8美元，卖出1519.0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隧道嘅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仲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咁提一提你啦，而家仲有咧交通灯咧，大约系减至两组咧，系未修复噶。咁分别咧就喺旺角上海街豉油街啦，同埋湾仔嘅轩尼诗道啊，分域街交界噶。咁再讲多次位置啦，旺角上海街豉油街交界。湾仔轩尼诗道分域街交界噶，咁驾驶人士啦，同埋行人啊，喺途经交通道交通灯遭破坏嘅路口嘅时候咧，要加倍小心忍让啦，同埋注意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和你祝愿各位爷爷嫲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健康如意，益寿延年。咁多祝福语摆埋一齐，所有爷爷嫲嫲们一定感受到我无限真诚嘅爱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2019年世界风起云涌， 中美贸易战， 亚马逊森林大火， 日本令和时代开始， 全球恐怖袭击， 全球示威浪潮， 英国脱欧， 英国大选， 电视节目2019国际风云大事回顾，重温全球全年大事，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为符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会向客户索取资料，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税务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12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以便同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系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喜欢的茶，咁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啦，星期四嘅朝早啊，八点咧将近零九分噶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除咗有咧朱海婷喺度，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啊彭仔， 系啦，亦都有我彭仔程正鹏响树下，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嘅。咁啊，今天咧嚟到系2020年第一个嘅工作日啦。 系啊，有啲小朋友见到今朝已经翻咗学啦，翻工嘅你哋 咁早？ 系啊，都有啲学校今日系要翻学噶啦。 哦哇，好 有部分咧，又唔系全部。 系我仲喺度谂紧，应该绝大部分都仲系放紧假噶。 系嘅， 所以路面嗰个交通咧，都系比平日咧冇咁紧张。 系畅顺嘅，同埋即系有啲有车龙嘅位置就未见咁样 吓。啊，朱海婷，新年快乐！ 你都系啊，彭仔。咁啊，各位都新年进步啦，希望啊。 系啦，咁啊，呢一个嘅新一年咧，迎接嘅过程咧各有不同噶啦，大家都系有自己嘅安排嘅。咁啊，朱海婷系点样度过啊？ 竟然 工作中定系点啊？ 我自己都估唔到，因为可能一家人都仲有少少嘅 jet lag 啦吓。咁我哋竟然咧，琴日咧系全晚饭前咧都系喺屋企度过，我系喺度咧执嘢啊。 哦， 系啊， 系咪去完旅行翻嚟要 repack 啲嘢定？ 其实嗰啲已经 pack 晒噶啦，但系觉得咧入新一年咧唔想再有啲。 啲嘢，哎呀摆喺度未執好啊，即係好想所有嘢都係井井有条啊，好清清楚楚啊，即係整齐啲嘅感觉。 定係 我一个人去发施号令， 即係 令身边嘅人去一齐加油。 动员大家，你帮手呢度，嗱呢度点样点。 係啊，想再即係啲嘢係又井井有条啲囉，觉得要。 係。哇，不过如果係咁呢，你开动咗呢个机器呢，应该呢好难停落嚟啦。你諗下仲有两个零礼拜到。 係啊，其实又要大数据㗎喎。所以做定都冇坏真係。 係啊，咁呢一两天呢，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可能喺除夕以至到尋日元旦呢，有少少嘅时间呢，有周围去行下街嘅话呢，都会见得到呢市面上呢已经开始呢係好浓厚，开始好好浓厚嗰种呢农历新年嘅气氛。 哦，即係买完圣诞礼物係办年货喇喎，係咪 多咗好多。我觉得嗰个办年货嗰种感觉呢係仲重过呢之前係迎接呢个圣诞节呢啲商场或者铺头呢嗰啲装饰啊，或者推出嚟卖嘅产品啊。 我估到点解。 係快好多。 因为大家可能预计之前嘅圣诞嘅消费市道不敢寄予厚望，但係你快啲用办年货呢个心态就觉得要做㗎，要做㗎，唔好唔出嚟啦。 就算係行花墟啦，睇下啲花呢，都已经呢係大家係忙于呢开始係揀 年花啦。 年花啦。人呢亦都多咗，就算係行一啲嘅小街呢，嗰个人呢都係人流係多咗。 唉，我哋话农历新年就借个喜庆嘅气氛冲起下 啦， 样嘢都係咪呀。 所以呢我都忍唔住尋日呢行过花墟嘅时候呢，都为我哋二台呢係已经订咗年花 了。订咗啦。 係呀，订咗年花了。 我仲即刻装呀，咦啲布置未见未见。 未见就早啲订咗呢，到时呢即係年尾嘅时候就送过嚟啦。要喜气洋洋啲嘅啊，即係大家心情各有不一样，但呢希望喺气氛上面呢即係大家喺工作间以至到如果咁啱有听众离开电台到参观嘅时候，都可以有一份嘅即係快乐啲嘅感觉啦。咁我自己做咗呢部分啦，唔知道呢听众朋友你会点样去筹谋自己屋企嗰个嘅过年气氛呢。嗬，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喺电话旁边呢，我哋接通咗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㗎。新年快乐， 早晨 Dicky。 早晨啊 ,Heidi, 早晨彭仔，早晨神光听众，祝大家新年进步，就最好投资就快上啊。 德基啦，好似你个名咁，投资德基好冇？ 好 啦，其实呢 ,2020 年呢，我哋今日系首个交易日啦，同你倾下好好嘅，因为我觉得你永远呢即系喺个言谈当中呢都好有正能量啊。咁我哋问个好简单嘅问题，会唔会开红盘啊，一月效应、啊、通常我哋话每年嘅一月系咪都例牌会升下呢？因为过去十年啊，有成七成嘅一月咧，都系俾个好好地嘅睇法，大家 头都系升嘅咁啊，呢啲小统计啊。 嗯， 好，先解释下何为红盘，何为一月效应先啦。可能有啲朋友又唔知啊嘛。嗱，平时我哋讲红盘咧，嗱，好理论嘅角度咧，应该系讲农历新年之后嗰个交易日嘅。嗱，不过咁，通常啲人都话，哎，会唔会开得到咧？咁我通常都会讲笑咁讲。你放心啦，實開到嘅，因為永遠都係講嗰個咧，就係嗰個交易日成日都叫做紅盤嘅。問題係高收啊、低收啊、高開定低 開 嘅啫。 哦，咁解 嘅。但係即係有啲人又話，咁係咪即係跌就係會係黑盤啊？咁啊大吉利是咩？黑乜鬼嘅盤啫？即係你估真係嗰啲天文台嗰啲預報咩嚇？咁啊冇呢樣嘢嘅。平時我哋就係講紅盤。升嘅咁咪最後收市升嘅咪高收囉咁。咁好啦，咁如果你換個問題，咁紅盤會唔會高收啊咁樣。咁我諗點都會嘅，但問題呢升幅未必話會係大家心目中想像咁大啦。先解釋一下背後原因先。第一， 咁啊，當然啦，呢、這、一個肯定係其中一個好大嘅新聞，就係、是、人民銀行咧就宣布降準啦。咁啊，即係減嘅幅度就係 0.5% 啦。咁啊，釋放成8000億人民幣嘅資金啦。嗱，不過咁呢、這個市場預期早已經係有所憧憬、希冀盼望㗎啦。包括我在內咧，呢啲好普通嘅分析員，上個禮拜已經講話，人行實會降準㗎。你信我啦，因為舊年一月又係一元旦之後就降啦，今次又係照板主碗。其實即係每隔三四個月就降一次咯，咁今次又係全面降準，咁所以咧市場預咗噶啦，咁你話喂利唔利好，咁對內銀啊、一啲地產股，總之內地息口敏感嗰啲股份點講都係受惠，不過市場早已經係預期。咁第二樣嘢咧都係正面嘅，但係呢個又係預咗噶噃，就係講緊中美就真係會喺1月15日簽訂呢一個貿易協議。咁當然啦，呢、這個又係睇阿特朗普總統先生佢嗰個嘅Twitter 嗰度講㗎啦，佢就咁講嘅英文嚟嘅。We'll be signing a very large and comprehensive phase one trade deal with China。咁佢係咁講嘅。 我 feel 到呢個嘴型都學緊佢。 係啊，同埋就 有冇搽黑塊面先？啲粉有冇搽黑塊面？ 嗰個眼嗰個位白啲咁 樣。 係啦，咁啊當然即係佢咁講，咁大家都好鼓舞啦，即係話簽得成啦，咁即係話中方嘅貿易代表嘅團啦。就唔會話一個人啊，成班人啊，咁就會去美國啦，咁就應該就會喺白宮嗰度簽啦，咁跟住佢又會再去北京啦。喂，咁睇完之後，最簡單講嘅就係大家咧最擔心嗰兩樣嘢咧都已經唔使擔心啦。一人行嘅放手，二協議啊簽得成。不過咁，因為呢兩樣嘢咧早已經係預咗，所以咧我今日都覺得個市點講都會有啲刺激作用。但係你話係咪哇？即係爆升佢五六七百點咧，我就覺得未必。即係升咗一二百點收市咧，都有可能。所以如果答下 Hedy 嘅問題咧，今日點講都好咧，紅盤應該都會咧，即係新力啲紅盤啦，即係高收嘅機會都大嘅。咁仲有講多一句關於一月效應，就傳統智慧就話，一月份係咪多數都升啊？頭先 Hedy 講統計的而且確係嘅，過去十年接近70%，就算你話過去嗰90年咧，講美國個市咧都有成60.5%。嘅機會都係一月嚟升市，咁即係話簡單啲講係有呢樣嘢嘅。不過咁一月效應通常會喺美國發生，因為美國人咧買股票咧，佢哋要俾呢個叫做 capital gain tax 嘅，即係點啊資本增值税。咁通常咧年底嘅時候咧就衰衰咁樣咧就咦揀啲即係蝕錢嘅咧就沽咗佢先。點解啊？因為當你有一個資本嘅唔係增值，係一個貶值，即係個虧損咧。咁係有得扣税㗎嘛，咁所以呢通常嗰個概念就係話一月份呢就去買返啲有概念啊有增長潛力啊未必係啲大價或者最大價啲股份，但總之呢就會係二三線就好大價都好，就係會係買啲即係大家會認為係當炒少少嗰啲囉。咁所以呢通常一月份美股升呢又基於呢個原因，十二月呢跌呢亦都基於頭先講嗰個即係話希望虧損入帳而唔使俾税個因素，但香港就會比較少啲，即一月效應喺香港市場嗰個效應咧，就純粹係一個機緣巧合，但係的而且確又真係好多年，包括係2019年都一月就比較做得好啲。 係、原來係同美國佢哋嗰個投資嘅 資本税、增值税有關、 有啲關係咁樣嚇。 係啊， 好啦，咁啊睇完呢一個嘅股市啊，我哋又睇下呢個樓市啦。咁啊2020年嘅樓市以至啲。啲租金嘅表現又預期又會點咧？因為咧樓市即係睇埋十一月嗰個樓價指數咧，就係止跌啦，就回升啦。咁但係租金咧又回落喎。咁究竟喺新嘅一年呢兩者又會點走向咧？ 好，咁啊嗱，當然啦，你話咧全年嚟講，而家即係地產界咧都幾即係大相徑庭嘅啲睇法，都有啲就話哇爆上去，咁有啲就話會睇跌。咁我又唔係睇得太悲觀嘅，咁嗱幾個原因啦，即係點講都好，即係舊年施政報告係有措施幫人買二手樓，咁嗱銀行借唔借到錢係一件事，咁但係新盤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大家都會見到推出嚟咧個價咧就比較即係貼近市場多啲啦，同埋咧亦都會提供到啲所謂按揭優惠啦。不過最關鍵都係究竟大家即係置業人士或者有意欲想買樓嘅人，佢究竟有冇信心嘅啫？即係你話喂覺得仲有得升、啊？咁你貴咧都有人追入去嘅，呢、這個就係永遠都係 資產市場的呢個效果。咁但係終於都跌咗幾個月之後，五個月啦，起碼都講就開始有少少止跌回穩嘅跡象。咁我諗即係如果你話踏入嚟緊呢一兩個月份，始終即係雖然新年嘅假期就完咗啦，聖誕完咗，咁但係跟住又會有農曆新年啦。咁我諗咧，即係如果你話交投啊、睇樓嗰個人數啊，未必話會太高嘅。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季節性嘅因素。但係咧，如果你話純粹講個樓價咧，我就反而會有另一個角度，我都會覺得係趨向平穩嘅。但係有個別嘅，譬如話好似之前嗰啲納米樓啊，或者一啲尺價好高嘅一啲新樓啊，但係又偏遠啲嘅地區啊，咁嗰啲咧。可能就會有個比較大啲嘅下跌，但如果你話即係傳統啲主要啲所謂嘅藍籌屋苑咧，我諗嗰、那個即係所謂嘅樓價嘅再跌嘅壓力都未必係太大嘅，咁但係波幅會有嘅，即係可能係即係由跌5% 到升5%，咁但係我諗2020年今年都會係即係趨向平穩，因為而家搞有幾個概念就係、是、一人行或者好多啲央行都會盡力去放水，雖然喺聯儲局未必有減息嘅空間，咁但係與此同時又憧憬可能係譬如話本地嘅社會嘅事件，即係希望啦，慢慢會即係改善啦，咁而中美貿易戰嘅關係又係啦，又係希望慢慢會改善啦，咁呢個係始終有個。咁嘅憧憬喺度，咁所以我咯就未必话会大跌嘅。 不过你头先讲到话咧，即系除咗话睇个楼市会升跌之外，就是、大家嘅信心指数嘛。另外一个我哋近期会比较担心就系话啊，咁可能年尾又唔知份工点啊，或者系有啲裁员潮发生紧啦，市道又差嘅话，其实可能系觉得楼价系啦，负担到啦，但系问题是个供楼啊，嗰、那个嘅能力 啊，或者通唔通过压力测试呢一样嘢，又会唔会都系一个相对嘅即系隐忧喺度？ 绝对系 Heidi， 我好同意。首先第一就系话，就算你话喂唔系、哦，之前施政报告唔系话可以借多啲咩？咁、理论上嗰条例就 系 咁啦， 借都要还噶嘛，系咪吓？ 系啦系啦，银行压力测试系第二样嘢，第二就 系 好似 Heidi 咁讲啦，咁借咗都要还噶，咁即系份工嘅就稳定性，咁甚至乎对于自己嗰份工嘅感觉嘅稳定性都系一个好大嘅， 都要计埋落去。 系啊，咁所以你如果你话即系计晒所有嘢，所以我头先都讲，我唔会睇到话香港嘅楼价或者香港楼市会有啲点样好大嘅刺激啊！今年，但系即系所谓炒复苏嘅概念，咁亦都要睇系啦，冇错，即系关于香港嚟紧即系酒店业啊、零售业啊、餐饮业啊，会唔会有啲改善呢？咁呢个都好关键嘅。就算你话可能好有大部分或者大部分人置业者。佢未必係呢幾個行業界，可能佢份工冇事嘅，但係個感覺上都唔係咁好噶嘛。即係始終，就算你話即金融行業都好，你話而家好大規模裁員嘅潮出咗嚟咩？咁又未嘅，都即個別嘅公司啫。只不過有啲亦都可能係將佢哋即係譬如亞太區或者香港嘅業務有啲重整咁樣。咁但係即係心理上又係另外一件事咯。所以我諗即係短線即係都係。叫做跌咗五個月嘅樓價，止一止跌嘅咋，即係唔係話一個即係上升嘅趨勢嘅開始嚟㗎。 系好咁啊！今朝咧，我哋同阿 Dicky 咧喺呢一个2020年嘅第一个交易日啊，就倾到呢度先。咁啊，明天咧先再同你倾过啊。 多 谢 Dicky， 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喺度祝大家新年快乐先啦吓！香港嘅国际文具展咧，就将会喺1月6日至到9日咧，就即系下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咧，就喺湾仔嘅会展嗰度举行嘅。咁啊，为新一年嘅展览揭开序幕嘅噃。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可以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年嘅展会嘅。Baron 早晨， 早晨啊，各位。咁啊，由香港贸发局啦，同埋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的香港国际文具展呢，今年是踏入第20届的了，那就汇聚了呢大约220间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的，展出他们最新的产品系列的。其中呢我们今年有韩国馆呢，就将会带来呢是12间的韩国的参展商的，展示他们一些优质的产品，例如其中呢他们会带来呢一个就是链嘴书签， 好有特色嘅。咁除咗可以咧係標記住書本裏邊一啲特定嘅頁數之外咧，亦都仲可以咧係用嚟做一個點綴嘅裝飾嘅。 啊，我想知道咧，今屆嘅國際文具展咧，仲有邊一啲嘅特別嘅主題展區同埋產品咁咧？ 係啊，咁其實一如以往啦，為咗方便買家嚟到採購咧，文具展咧繼續會設有咧五大個展區嘅。咁首先我可以講下學童用品嘅專區啦，咁將會展出咧一啲譬如文具簿啊、時尚文具同埋其他一啲嘅上學嘅必需品嘅。咁好似有中國內地嘅展商咧，今年會帶嚟磁性嘅白板貼紙喎，咁可以咧係拆出嚟啦，同埋重複使用嘅。咁嗰個卷裝嘅設計咧，同埋嗰個包裝咧都好細嘅，咁亦都好方便咧學生攜帶嘅。咁亦都咧非常之適用於咧教學啦，同埋俾小朋友咧去畫畫嘅。咁而另外咧就喺呢個書寫設備及呢個紙品嘅專區咧，就會呈現一啲優質嘅紙品同埋書寫工具啦。咁好似有一間香港嘅公司咧，亦都會咧係展示一啲咧係專為工程師而設嘅導電墨水筆。咁呢個導電墨水筆嘅特點咧，就可以喺呢個普通嘅紙上邊咧係畫出咧導電嘅路線圖嘅。咁就等呢啲工程師咧就可以輕易設計出咧一啲嘅電路板圖啦。咁亦都可以適用喺咧教學用途嘅。咁啊有助咧係解説呢個電子電路嘅運作嘅。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呢個卓越辦公呢個專區咧，咁就展出好多嘅辦公用品啦，咁亦都好似有呢個電子書寫板啊、儲存嘅組合同埋一啲配件等等嘅。咁有一間嘅香港嘅展商咧，今年佢哋就會展出咧佢哋旗下最新嘅呢個專業商務嘅計算機。咁呢部計算機咧係採用呢個雙行熒幕嘅顯示設計，咁就具備多重嘅計算功能嘅。咁好似一啲成本啊、銷售啊、利潤計算啊、稅率同埋其他換算等等嘅 function 都有嘅。咁而另外咧，就仲有呢個禮品文具專區啦，咁就會展出一啲好似話賀卡啊、桌面文具套裝啊，同埋一啲授權文具等等嘅產品啦。咁亦都有咧呢個創意手工專區咧，就可以揾到咧唔同嘅美術用品啊，同埋一啲剪貼材料等等嘅手工藝用品嘅。 阿 Baron 啊，我都知道咧，其實咧展會期間咧將會舉辦好多場嘅主題講座咁樣噶。嗱，買家咧除咗可以採購新產品之外咧，仲可以發掘市場嘅新趨勢。Baron 不如都同聽眾介紹一下。 好啊，咁啊，今年咧我哋好榮幸咧就邀請到咧嚟自日本啊，有呢個文具王之稱嘅高田正幸先生咧，就喺1月6日咧就嚟到主講一個叫做文具業務嘅多重趨勢嘅研討會嘅。咁介紹。他會分享在日本售賣的各種特色的文具，以及文具在數碼化時代的角色。同場我們都邀請到香港一間流行時尚的文具零售商來主講，同時也是這個繪畫工作坊的一個策劃者，他分享一些在香港關於這個流行時尚文具的一些經驗和見解。咁而另外咧，就以綠色採購為題嘅呢個綠色企業新營銷嘅研討會咧，就將會喺咧1月8日嗰度舉行嘅。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啦，同埋環保促進會嘅代表咧，就會嚟到講解咧商界點樣可以利用咧綠色嘅採購咧，去協助企業咧係可持續發展嘅。咁以及咧點樣善用呢個綠色標籤咧，作為有效嘅營銷策略，咁去改善呢個品牌形象嘅。咁呢個都係歡迎各界人士咧係到場參與的。咁而喺數碼營銷嘅規模咧不斷增長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喺咧1月7日咧係舉行一個名為《迎接2020數碼營銷趨勢》嘅研討會嘅，咁啊探討咧未來營銷趨勢等等嘅議題嘅。 唔該曬 Baron 嘅介紹啊，其實同文具展同期舉行嘅咧，仲有亞洲最大嘅香港玩具展、香港嬰兒用品展同埋香港國際授權展，四大展覽咧就會發揮協同效應，吸引更加多嚟自世界各地嘅买家同埋供应商，提供一站式嘅采购机会噃。听日咧 ，Baron 仲会继续向大家介绍香港婴儿用品展2020嘅亮点噃。今日唔该晒你 ，Baron。 唔该晒。 第20届香港国际文具展会于1月6日至9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欢迎18岁或以上业内人士免费入场参观。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阵发起元旦游行，警方话下昼大约六点，寻日下昼六点，有人在高等法院大楼外边涂污，并且写上侮辱法官的字句。律政司发表声明说，司法独立是法治的一项重要元素，特区政府尊重个人言论自由，社会人士有权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就法院的裁决或者相关事项发表意见，但对于法官作出人身攻击和辱骂，会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和打击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发言人话：任何人如果不服案件的裁决，应该透过现行制度提出上诉，绝不应该恶言攻击或者诋毁法官政治偏颇，否则只是会对香港的法治造成损害。金管局收到银行汇报表示，因为设施受到破坏，部分分行以及自动柜员机暂时未能够提供服务，有关银行正是评估服务受影响的范围，适时公布最新情况。金管局谴责近来连串破坏香港银行设施的暴力行为，并且强调表达意见应该以和平方式进行，不应该影响市民正常使用银行服务。金管局呼吁银行客户留意情况以及银行发放的信息，尽量使用不受影响的自动柜员机、网上银行或者其他电子银行服务。新华社发表文章，指称美国收紧签证政策，中国赴美学生和学者签证受阻经常发生。报道指出，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2018财政年度美国签发的留学签证总数超过78万个，占全部非移民签证的10%，同三年前相比下降20%。相對於2015年度，中國學生獲得的留學簽證數量下降54%。有中國留美學生形容中國學生辦理赴美留學簽證的週期變長。報道引述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說，中國赴美留學生增長放緩，說明美方一段時間以來採取的一些政策明顯影響美國形象和聲譽，阻礙往來，損害美方的自身利益。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弃保潜逃到黎巴嫩的事件，有传媒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郭恩经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转飞黎巴嫩贝鲁特，在去年12月30日获得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总统府接待。据报郭恩感谢奥恩在他被拘留的时候给予他和妻子的支持，总统府否认双方曾经会面。郭恩在抵达黎巴嫩之后未有露面，他发表声明表示是要逃避司法不公和政治迫害才潜逃出境。消息又说，郭恩现时心情愉快，感觉很安全，而且斗志高昂。他的律师说，郭恩可能会在下星期三在贝鲁特开记者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08.7，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2，加元1.298，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日本今日系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8.97美元，卖出1519.31美元。

讲到咧反修例浪潮咧，由2019年啊延续去到咧2020年啦，大批人咧就寻日趁住元旦日咧就再上街噶。咁旧年夏天开始高呼嘅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等嘅口号咧，喺新一年咧就再度咧响彻街头啦。游行开始之后两个多小时啊，有人喺湾仔咧就破坏汇丰银行啦，防暴警咧到场之后咧就爆发警民冲突啦。警方以催泪弹以及系胡椒球弹咧去驱散，有人咧就掟汽油弹还击，警方即刻要求咧腰斩游行噶。咁其后咧有人就烧呢一个中环汇丰总行嘅铜狮子，民阵谴责警方严重侵犯和平集会权利，人权监察就形容警方嘅连坐式腰斩咧系向示威集会自由咧系直接咧宣战噶。游行队伍未能够全数走到去终点，咁民阵估计咧人数系超过2019年6月9号嘅103万人嘅。警方表示咧，直至到寻日晏昼5:15，有系47,560人系从维园出发，当时咧有13,000人咧喺维园，两者皆为回归后历次于呢一个。仅次于元旦游行的人数新高嚟噶，系历届嘅第二次咁嘅意思啦吓，相信都系。咁呢一个咧就汇丰发言人表示咧，强烈谴责咧近日咧接连破坏该行设施嘅不当同埋无理行为啦。深信法治咧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期望事件能够尽快解决。好啦，咁政府发言人又点睇咧？他们回应说呢，昨日游行大致顺畅，大部分人呢都是依法和平理性表达诉求，政府呢会是竭尽所能处理风暴引发的问题，但是首要呢就是要压暴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咁讲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睇下《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啊，就系话垂直大抽奖甩碌，旅发局系致歉噶。旅发局手办嘅网上垂直大抽奖咧就两度甩碌噶，唔少嘅市民咧埋守咗一晚，仍然系未能够登入系统登记，直至到琴日嘅晏昼查询呢一个抽奖券嘅编号，又未能够咧系成功噶。主要就系涉及咧网站派发验证码一环出错。以及是活动的网站域名或被网络安全供应商列入这个黑名单，直到昨日的傍晚才是恢复正常的。旅发局就住接二连三是出现多个的技术问题向公众致歉的。有立法会的议员就认为是旅发局办这个网上的活动欠缺经验，应该吸取了教训之后，建议可以于新春的时候再办大型的抽奖活动，补偿市民今次未能尽兴的心情，但就需要做好这个网络风险评估噶。嗱，琴晚咧，应该话前晚啊，即系大除夕嗰晚啊，已登记嘅163万嘅参加者咧，原定可以喺琴日下昼3:00啦，就再次登入呢一个嘅除夕大抽奖嘅活动网站，系收取系领取呢个嘅抽奖券嘅编号噶。但系网站一直显示咧，需要稍后时间先至能够查询。旅发局就讲到啦，留意到啦，除夕大抽奖嘅活动域名或者咧系呢一个嘅个别嘅网络安全供应商列入黑名单，抽奖券的编号就需要是延后公布的，直至到昨日的傍晚6:00就恢复正常了。所有已登记的市民就可以登入网站查询自己的抽奖券编号，而抽奖最终就在昨晚的8:00进行，10:00就是公布结果的。头奖的10名幸运儿就无需要在抽奖之后24小时内登记领奖，而所有的得奖者亦都会获得是电邮通知的。那今次旅发局总共就是斥资成1,000万元咧，就系以全新嘅形式啊，举办除夕嘅倒数活动，更加藉住咧系网上嘅平台，首办呢个全民参与嘅除夕系倒数大抽奖，送出系超过400万元嘅奖品。当中，如果你冇参加都知下啦吓，就系包括咧压轴大奖送出10张啊，就系国泰航空系40张来回香港至到任何航点嘅机票，同埋有30部嘅 iPhone 11嘅 Pro Max 嘅。好啦，咁啊，至于 旅遊界的立法會議員就講到啦，今次活動有成超過160万人參加，證明啊係受到市民歡迎嘅，亦都具噱頭同埋創意。唯有咧，唯獨是就係呢個旅發局咧舉辦網上嘅活動係經驗不足，事前嘅準備功夫亦都未如理想，令到不少市民就掃興噶。咁啊，不如考慮咧就喺呢個即係農曆年嘅時候再做多次啦，補償翻大家，可能到時就 再做多次啊， 就唔係163万人參加㗎啦。 再諗得完善啲咯， 希望下次嘅時候我都可以成功參加到啦。 好啊， 今次我參加唔到啦，好可惜啊嚇。好，唔該曬 Heidi， 再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特區政府話到外國政客咧失實嘅誤導報導啊嚇。咁啊，有外國政客所謂啊宗教人士日前咧就向特区政府林郑月娥发表一个公开信，声称警方喺圣诞节就暴力升级，咁亦都话到警队侵犯采访自由，扬言若果林郑月娥不要求警方克制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话，会呼吁国际成立一个独立嘅调查机制，咁啊去到调查噶。咁啊，特区政府发言人寻日亦都发表声明，咁啊批评公开信咧话对佢哋充斥住失实以及咧就系误导嘅言论，从四个方面严正反驳，并且指出啊，发现西方社会一啲人正在以香港为棋子，为咗咧就系达至佢哋嘅目的啊，咁啊而片面咁样抹黑政府恢复社会平静嘅行动。发言人重申啦，咁啊外国政客同埋团体不应该以任何嘅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内部事务。咁啊特区政府嘅声明分咗四大章节，包括咧就系激进示威者的严重暴力、警方执法行动克制、自由与法治，以及咧就系拒绝外国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咁啊喺警方执法方面，他们说到香港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目前的挑战，亦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透过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去到处理对警务人员的投诉。发言人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就示威的活动广泛报道，不论是香港国际和网络世界，是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加强调这个本身就已经足以证明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充分的保障，香港市民也都能够继续自由参与合法和平的示威活动以表达意见的。发言人继续表示，说到在香港所有人被定罪之前都是被视为无罪的，犯人只会在有足够的证据情况底下才会被起诉，说到那些声称有人被不正当地拘留的人是妄下断语，无视在普通法体制之下久经考验和备受信赖的机制，在司法程序完成之前，任何人指出示威者被不正当拘留其实都是不恰当的。以上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跟大家转看看星岛日报的内页要闻，就说反修例风波爆发以来，警方首次就是破获专为激进示威者助攻的非法电台，在港岛渣甸山山头以及是秀茂坪一个住宅拘捕了有五名涉嫌的男女的，包括电信公司的工程师以及是无线电发烧友的，咁起出类似是的士电台那些电信器材以及是仿制枪械等等，怀疑有人自去年十月开始就用非法电台就向前线的所谓勇武派是披露警方的布防位置，以涉嫌协助暴动以及咧系干犯电信条例等等嘅罪名啊，将佢哋扣查噶。咁被捕嘅五个人当中咧，有两名咧系姓殷嘅，咁系姊妹嚟嘅，25同埋33岁，佢哋就充当呢个广播员啦。其余咧有三名嘅男子咧都系有无线电广播知识嘅，咁当中咧有喺大型电信公司度任职工程师嘅，亦都有两人咧就系无线电广播嘅发烧友。涉嫌咧系分别负责铺设无线电信网络、购买对讲机以及咧派发咧俾嗰啲示威者，当中有两个人咧系响寻日朝早响渣甸山山头啊接驳无线电通讯网络设置无线电中转器材嘅时候咧系被捕噶。咁警方强调啦，市民使用任何形式協助或者係支援暴力示威啊，例如係以金钱资助购买武器、直接提供物资、以雨遮嚟到去遮挡违法行为，以及违法者嘅外貌遮挡佢嘅外貌，同埋窝藏罪犯等等咧，都係属于违法嘅。 咁呼吁市民咧就切勿以身试法啦。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嘅要闻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东方日报》方面嘅讲文啦，就讲到啦，武汉爆疑似沙士，未能排除人传人嘅。湖北武汉咧爆发不明嘅肺炎啊，但系病毒来源以及传播途径至今仍然系谜啊。咁啊，即将嚟到嘅农历新年咧就成为防疫大战啦。香港大学微生学系嘅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表示，大量市民咧喺农历新年期间就会往返武汉同埋香港，可能会增加咧病毒喺香港蔓延嘅风险。目前咧就要观察呢一个嘅新型病毒会否咧就由动物系传染人，并且咧就喺人与人之间系有传播性嘅。以致是爆发2003年沙士般严重的疫情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的总监何柏良也说到，由于未知病毒是从何而来，暂时不能够说病毒没有人传人的，是呼吁各方要提高警惕的。袁国勇昨天也在一个访问当中讲到，很多海鲜市场未必只是出售海鲜，当中有人可能会非法出售野味或者是家禽等的动物。武汉的不明肺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动物传播的呢？是需要经过流行病学专家的调查才有答案。至于大量的市民就会在农历新年期间往返或者是去到武汉的。他呼吁港人外游的时候就避免去到街市，保持个人卫生。看回今次的病例，在短时间之内有27宗是获确认，当中四分之一，即是说7宗是属于严重，这个比例是相当之高的。而病例和湿街市有关，令到人担心病人是有没有曾经接触过动物呢，特别就是野生动物。不过他对内地通报提到不明肺炎暂时未发现人传人是感到有保留，因为现阶段是未知今次爆发是由什么的病毒引起，病例的详情暂的资料暂时都未有公布，例如当中有几多个个案或者是同一个的家庭成员的涉及，有几多是湿街市到感染的呢，现阶段都是不适合下结论指不会人传人的。医管局亦都已经向前线的员工发出通告了，提醒公立医院面对武汉不明的肺炎的应变措施。当发现病人出现发烧、严重呼吸道疾病或者是肺炎，而且在出现病征的14日前曾经到过武汉，就应该尽快将怀疑的个案送到去呼吸道传染隔离病房进行隔离，并且立即就通知医院感染控制组，而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适当的时候亦都会提供紧急的化验，大家都要非常之小心， 注意个人卫生很重要。唔该晒Heidi，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超过40个新成立或者就系筹组当中嘅工会啊，藉住元旦大游行，沿途设立街站宣传，希望市民咧踊跃加入工会噶，咁啊壮大劳工嘅力量。咁啊，各个嘅新工会除咗就系维护打工者嘅权益之外，更加以发动全港罢工以及影响立法会甚至特首选举为目标，咁啊开辟新嘅抗争路线向政府施压噶。民阵寻日亦都呼吁市民积极加入工会啊，咁啊为日后嘅全港三罢备战。咁啊，民阵副召集人黎恩浩咧就表示，警方突然腰斩游行，各个嘅工会街站亦都被迫提早结束，而唔少嘅市民亦都未能够走到湾仔以及中环同各个嘅工会接触噶。警方明显咧系要打压逆权工运，咁啊佢相信各个工会咧会透过其他嘅平台继续招收会员，亦都呼吁市民不要因为警方打压被吓怕，咁啊应该积极加入咧就系工运咁讲。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1月2日2020年第一个交易日，今日请来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王丽国 Ruby 帮我们分析大事的。 Ruby 新年进步。 早晨大家好，新年进步。 是咁啊，讲下股市方面先，今日聚焦讲下昨日中央在元旦日即以降准向市场送礼，分析相信恒指1月份先会上望29,000点。睇返啲数据，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睇翻往績咧，港股咧有80%都係升嘅喎。咁啊 ，Ruby， 咁啊，關於今年啊，2020年啊，股市有啲咩前瞻可以同阿晨光嘅聽眾分享下咧？ 係啊，咁其實啱啱就人行咧就話降準0.5%啦。咁其實預計今年咧都可能會再降準多兩次或者一次啦。咁其實對於成個大市嚟講咧，都係一個正面消息嚟嘅。咁始終即係可能年頭啦，咁一啲嘅資金會比較緊住啲嘅。咁向市場咧釋放流動性啦，咁即係對於內地股市嚟講咧。都一个比较 較大啲嘅支持作用嘅，因為啱啱其實咧見到佢回調咗少少啦，咁但係其實你又睇翻啲數據咧，其實每次降準咧，對於港股嚟講咧，其實個影響唔係話好大嘅啫，甚至即係都唔會話大升嘅。咁同埋已經舊年啦，已經去到28,100+啦，去收牢啦，咁所以咧，其實喺個高位度咧，預計就算今日咧會升嘅話咧，即係個增長個空間咧，亦都唔會話好大嘅。嗱，不過咧，即係如果預計市場繼續釋放流動性啦，1月15日咧，中美亦都會簽署嘅協議嘅話咧，咁其實港股今年嚟講咧，即係都會有望咧繼續睇好啲嘅。咁啱啱講咧，29,000啦，可能係下一個嘅關口啦，甚至有機會咧可以達到30,000嘅。不過短線嚟講咧，有機會咧，即係都會出現翻少少回調咧，先會繼續向上衝咯。 嗯，咁啊，有機會上翻30,000咧，散户股民咧聽到都開心嚇。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證券投資策略副總裁啊，黃禮國 Rub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Ruby， 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啩。嗯，拜拜。 好，唔該，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欧同 Heidi， 早晨啊，华梅姐， 哇，我第一次见阿 Heidi 朱海婷啊，华梅啊，我祝你呢今年啊系明艳照人啊， 你就继续系光芒四射， 多谢 ，thank you， 咁各位听众都系啦，我哋要点样可以明艳照人、光芒四射呢？喺衣着上面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系 嗱。首先呢，我哋都系偏心一啲嘅，照顾下啲女性听众吓。 好啊， 2020年啦，我听到阿 Heidi 嘅语气真系好兴奋嘅， 系啊系啊， 好中意你嘅红，真系啊由心出发嘅。2020年咧，今年嘅春夏潮流啊，衣着上， 哇、wow ！ 嗱，今日欧你听住咯， 知道 要帮你太太买啊。首先呢，兴巴托、啊。 bra top 系啦，呢个 bra top 咧就爱嚟衬啲咩啊，高腰嘅西裤啊，或者系高腰嘅长裙啦、啊，咁样嚟着嘅，系咪好正？ 唔该，买之前先练好条人鱼线或者马甲线先。 啊，系啦，搵翻条腰出嚟先吓。好啦，除咗系呢一个嘅 bra top 之外咧，就系咧会兴啦，系呢一个嘅超短热裤啊。 哇，点啊 ？bra top 加热裤 吓，已经好短。 你个 bra top 咧就唔系攞嚟衬嗰个热裤嘅，你个超短热裤咧系要点咧？仲要系嗰种咧，嗰、那个系要有弹性嘅布料啊，即系话好贴身嘅嗰种嘅超短热裤着得吓， 直情将某啲嘅形状都系会显露嘅。 系啦，咁啊啊唔系衬呢一个嘅上身，系衬咩啊？好特别啦！你够胆嘅话咧，可以衬呢个黑丝袜啊！ 哦，咁 超短贴。新熱褲就襯絲襪咁樣，哇！真係好緊要啊！呢一種嘅著法， 所以2020年咁 hot 嘅啲嘢， 係啦。嗱，如果咧覺得太性感咧，唔係好啱你嘅口味嘅話咧，可以試下另外一種嘅潮流咧，就話咧2020年咧春夏咧係會興著翻啲中性嘅西裝款啊，女士們。 O K 喎，因為其實你西裝褸入邊加 bra top 都得㗎。 冇錯，嗱咁呢一種嘅西裝款咧，最緊要咧就係佢興翻咧，係呢個闊腳嘅西裝褲、 哦、 西褲、闊腳嘅，咁同埋咧。啊，兴翻嗰种咧，中性得嚟咧，系三件头嘅形式。 哇，真系好似男性，我哋话有埋件背心喺中间， 系啦，有件件， 冇错啦。咁、你中间嗰件马甲系咪啊？咁、你再衬呢一个嘅西装外套啦。咁你里边咧马甲里边，哇，而家 top 或者系 topless 啦。 哇，咁系仲性感惹火啊！即系又不失嗰种咧女性嘅姿态啦。哇，真系好吸引啊！真系要即刻着啊！好想啊，快啲！嗱、 哦， 记住啦噃，咁、如果再唔够嘅话咧。 俾多样嘢你。 好啊， 就系咧喺呢一个嘅图案方面啊，系话会咧兴嗰啲森林嘅图案啊、 ，safari 热带雨林， 系啊 ，safari 嗰种啊，即系好有嗰种原始嘅感觉，即系话多啲花啊，多啲树啊，多啲草啊，或者系绿色大红大绿嗰啲咁样嘅花款、啊。 我 谂 起个 V 字头个牌子咧，已经识噶， 系咪啊？咁大家可以喺今年咧入定货啦喎！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今年春夏潮正，要点照顾 bra top 西装加热短裤咧？ 哇，朱海婷嘅 bra top 就系咧春夏嘅时尚我要、哦，但系首先要揾翻条腰咯。 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2020兴啲乜，你着得掂就乜。都得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仲未修复嘅交通灯咧只有两组啦，咁分别就系旺角嘅花园街同埋山东街交界，同埋湾仔轩尼斯道同埋分域街交界嘅。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啦，旺角嘅花园街同埋山东街交界啦，同埋湾仔轩尼斯道同埋分域街交界嘅。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啦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长啲，咁啊而家龙尾去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全锦交汇处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啊。咁就系全锦交汇处咧一带交通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蚊嘅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1/4。提升至1/3，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蚊提高至400蚊。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看看吧。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嘅一年，阿 Lu 祝愿各位远亲好友在外事事顺利啊！继续感受各地嘅大不同，亦都多谢你哋继续关心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二台通识60秒。 政府好多时喺规划兴建一啲社区设施嘅时候，都会遭到一啲当区嘅居民嘅反对，就好似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同埋其他精神健康设施咁样。 虽然居民明白设施系帮助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有利社会整体发展，但系佢哋就担心设施会影响社区环境。 平机会做过跟进和研究，发现公众的误解在某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规定所致的。 因为根据规划署订立的《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将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归类为乙类敏感社区设施，使用设施的人被视为特殊群体，令到公众看到他们就很抗拒。 查实要消除大众对精神病患者的负面标签和歧视，必须要多管齐下的，从教育、政策、法例等等多方面着手，这才可以减少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在拣选地址时遇到的困难。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是时候要呼吁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预约听日咧呢个好日子就未有人霸住。 系啊，听日 点唱啊？ 星期五嘅时间， 阿小白， 农历十二月初九，哦，好日嚟嘅，梗系听日预约咗先啦，系咪？ 点会？点会有唔好日呢？ 日日是好日啊！有阵时人咧就听到咧话，喂，我听日好日喎，即刻拎个电话打翻上嚟一八七二三八，人系咁噶嘛？ 即系有冇特别你好乜嘢噶？譬如系宜家取啊， 喂，咁呢啲又唔够胆讲啊，呢啲唔敢讲。 呢啲睇通性， 睇通性。 我哋呢本其实冇写到系咪好日。 不过咧，我哋用咗头先阿 Dicky 黄德基咧讲嗰种方法就系，你系唔系都系红本噶啦？不过就系咪高收啊定系咩啫？系啦，即系等于 弹上去嘅。 即系等于阿 O 有冇听过咧？喂，今日咩系吉时啊？咁全日都系吉时嘅， 全日都有，一定有一个时辰系吉嘅。 所以全日都系吉时，不过睇下你系拣边个时间嘅啫。 咁啊，打个电话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晨光 Morning Call 咧需要你嘅电话啦，你亦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点一点唱吧， 系啦，做点唱好。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咁啊，小白就准备听大家嘅电话啦。好啦，今日星期四啦， 系啊，星期四咧，今日请咗Heidi 平时嘅 partner 同我哋去分享下。 朱海婷， 系食嘢嘅， 系啦， 茶餐厅嚟嘅， 系啊。阿 Heidi 有个平时做电视台咧， 系啊， 佢嘅一个同事啊，叫潘子峰啊 ，Brian， 系 东西张望， 系啊，系啊。咁Heidi 咧就 边个？因为有好多男仔嘅， 我觉得 Brian 就几有阳光， 系咪黑黑实实嗰个啊？ 系啊，系啊，系啊，拍咧啲旅游三日啊，两晚啊嗰啲节目噶。 诶，咁我知系边位男士啦，因为佢有阵时咧都会嚟电台咧， 系 都会 系 啦，即系会做外勤做访问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噶。啊！嗰一位就係 Brian 係 嘛？係啊，咁啊，原來咧佢喺 做生意 嘅幾年之前咧，有間茶餐廳，仲要好近電台喎，九龍城嘅喎。 可以落去試下。 聲稱佢自己咧都會自己沖奶茶喎，咁啊，我未試過，所以用聲稱啦。 佢本身家族生意定咩咧？ 應該係嘅，等佢講多啲 咦，同我嘅出身好似喎。 咦，佢做生意啊？你唔係你試下杯奶茶先。 係啦，唔敢高攀。 我哋聽下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平时喺电视机都会见到佢啊，同我哋咧另一位主持一齐主持啊！佢系阿朱海婷个主持拍档啊，潘志芳 Brian。早晨， 早晨，各位大家好。 系啦，今日创业 O2O 咧，揾到 Brian 上嚟啦，不如你讲下你系做边一门生意先？ 我自己咧做一门生意，同我平时做开。那個工作咧就好唔關事，我自己就開咗茶餐廳嘅喺幾年之前，咁就都係機緣巧合之下有咁嘅機會去開創呢一門生意咯。 係，咁點解會係茶餐廳咧？咁多樣唔開嗱，通常啲你有型男人咧，就通常有幾樣嘅啊，一係開酒吧啦，咁啊可以咩嘛， 認識多啲朋友， 係啊，可以識多啲朋友嘛。一係咧就開 cafe 啊 ，cafe 啊，你覺得 又唔夠陳浩型啊嘛？ 陳浩好型啊，即係要帶。围裙，我唔知道你有冇， 都唔系噶，我都会喺嗰度冲下茶，我都型噶， 系咪？你都拉一拉茶噶， 我都可以拉茶。 好啦，咁啊，点解一开始将条时间线褪翻前啲啊，会谂住开呢个茶餐厅咧？ 其实嗰阵时啱啱咧，我都做咗主持几年啦。嗰阵时喺之前间公司，跟住之后有机会就同班朋友谂住开始嗰阵时就大约30岁到啦，谂住喂，不如呢一行又好似冇乜保障，不如谂啲生意搞一下啦。咁嗰陣時就啱啱我完咗第一份約，咁跟住然之後我又冇簽到，跟住然之後同啲朋友傾下，諗住做咩生意好啊？咁因為你總會有幾個朋友係想一齊搞少少嘢噶嘛，嗰個年紀，咁跟住就同兩個朋友一齊喺度傾喺度諗，跟住因為咧我原本咧我自己本身我喺九龍城出世嘅，我而家間茶餐廳都喺九龍城， 係啊， 咁就係因為我識。嗰一間茶餐廳嘅老闆，咁我哋成日都係飲茶，咁然之後佢做咗好多年嘅呢一間茶餐廳喺九龍城都幾有名，都好多年。跟住然之後，咁佢哋兩公婆就退休，咁然之後佢就話：，我哋想頂手啊， 咁佢话我哋退休啦唔做，咁我哋见到佢不嬲平时即系原本都生意又都几好啊， 又有客底啊， 系咯有客底。 你知九龙城咧，大家去得多咧就会知，我哋喺譬如喺电台啊打滚咗，喺广播度打滚咁多年，要食好嘢咧，又全部都落九龙城。 发哥落九龙城啊， 入亲九龙城咧，一去咧就系要同啲老板打招呼，喂又嚟啊咁样。就算唔系成日去，佢哋都会好 nice 咁样讲到咧，你好似好耐冇见咁样， 即系久而久之就变咗一个朋友咁样咯。即系可能佢会讲啊，嚟紧我想退休啦，想翻大陆生活啊，内地生活啊。咁，跟住之後佢話頂手喎，咁啊佢話，你後生啫，因為我都同幾個朋友落去飲茶，跟住之後佢話，你有冇興趣做啊？ 係， 咁然之後咁佢話，咁咁啱我哋真係喺度諗緊做生意喎，咁然之後就諗，不如試下做茶餐廳啦，咁好似都。都几大路啊，都可以试下咁。 同埋成日都见到啲餐厅咧，都冇话执嘅，反而啲酒楼咧就成日都会换手噶嘛。 因为 餐厅咧一做做十几廿年嘅，好似 因为我哋都做咗呢几年都发觉到一样嘢，就系即系无论你经济好啊，经济唔好啊，咁你几十蚊嘅饭食系必须噶嘛。 系 咁，所以其实咁你茶餐厅又唔会做到好贵，又唔会话需要。即係好多去新嘅諗頭啊，哦，其他咁嘅嘢去擺啲新元素入去，只係你如果你係好食、乾淨、企理，做一個街坊生意，咁其實都可以維持到。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原因驅使底下，咁我哋就開始諗咯。咁，然之後我哋就諗開始就計下數啊，就大約問下幾錢啊。咁然之後傾下傾下偈之後咧，我嗰陣時就我諗我哋用咗其實都幾快，我諗唔夠一個月嘅時間，我哋就做咗呢個決定，就決定頂手啦。 系 决定真系做呢间茶餐厅。 O K， 嗱咁咧，头先讲咗话啊，决定顶手啦。但系估计 Brian 都唔似斋抌钱出嚟嘅。有阵时咧，你做男仔，尤其是你头先讲到话，喂，对九龙城都真系有啲情意结噶咁样。咁不如咧就整翻间，即系你见阿 Patrick Sir 都系啦，即系对九龙城有情意结，佢又整翻间教育学校喺翻九龙城噶嘛。即系有阵时我哋男人就系有呢下，即系觉得啊，我原生地系咁样嘅。咁啊，尽量都喺翻呢个社区嗰度做翻啲嘢咁样啊吓。咁你自己真系落手落脚啦，喺个茶餐厅入边有冇试过学一啲啊？譬如拉茶咁样。 有啊，其实有啊，其实因为我哋自己一开始做生意都有一个理念，就系我觉得无论你咩生意都好，你首先你一定要学识嗰一样嘢先啦。因为我就好怕俾人会牵住你嘅鼻子走啊，即系啲人会话，即系可能如果你 个厨揸晒装，跟住哇，到时我系唔煮噶啦，咁点啊？咁样系咪啊？ 系咯，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啦。咁起码就算我冇佢咁嘅厨艺，但系我都可以知道点样去攞货啊，知道点样去冲个茶啊，整个茶胆啊，整个茶底。就算即系我唔好话佢翘起我，就算佢系。call 式啊，射波啊，咁我都可以顶到下，帮到下手。 喂，最拿手系咩咧？咁好啦， 我谂如果即系，因为我初头开始呢一门生意嘅时候咧，我系初头嗰三个月咧，我系直头我系喺嗰度，我就日日都翻，我系打工咁样嘅，知道。咁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整得最好都系冲杯奶茶都 OK。 哦，咁你可以下年报名。阿和哥搞个金茶王，睇下可唔 可以挑战一下， 系挑战一下茶王嘅地位。嗱呢成日话冲一杯好饮嘅奶茶咧，就难嘅。首先咧，个茶叶咧唔系用单一茶叶嘅，要混叶嘅。跟住咧又要个杯咧又要有温度嘅，要用啲瓦杯嘅。咁喺个淡奶嗰度咧又要搵唔同嘅 supplier 啦，咁啊自己试啦。咁 你都 OK 嘅，你都知道晒，基本上。 我做咗好多年， 我做咗几年，跟住之后你做咗咁多年，你都知道晒。 我知啫，知唔代表真系识做噶嘛。 系，因为有阵时你知道晒个方法都好，但系有阵时你去。拿捏啊，因为你有时冲一杯茶，然之后你到底系落杯茶落几多？因为你杯茶你唔会压到满噶嘛，你会落奶，然之后再压上去嘅时候，再倒上去嘅时候，个份量都好重要，因为每一样嘢嘅调和就系呢一个份量加嗰个份量，点样系 perfect match 咧？其实呢一个我就咁倒出嚟，我冇一个量杯喺度量住，因为你咁快手咁多个客人喺度，有几十个位，你唔可以下下用个量杯。如果唔系，就等到天光饮唔到你杯奶茶啦。即系你要功多艺熟咯。其实有阵时少少系。 哇 ，Brian 啊，好想试下你杯奶茶添，好似真系有啲咁强。 咁下次要帮衬下啦。 系啊，绝对冇问题。嗱，一开始胆粗粗攞咗嚿钱出嚟啦。啊，咁啊，几个朋友夹咁样啦。咁啊，有冇朋友间都有啲喂叫做喂唔系好啱？譬如话135咧就做粟米肉粒饭啦。咁啊，有个朋友又话喂唔得啊，粟米肉粒饭麻麻地，做翻咸鱼鸡粒好啲咁样，即系简单如呢啲咁嘅小拗叫，都可能会慢慢累积，跟住大家未必可以倾得埋单咁样噶嘛。嗱，呢个第一 一个问题。第二就是、你自己享唔享受做老板咧？ 我自己会认为我自己嘅经验啦，纯粹自己分享。我觉得做生意咧，其实如果你同朋友夹粉咧，系需要各自有唔同嘅技能、唔同嘅方面去帮到呢一间铺头呢一门生意，咁样系最好啊。因为即系重叠。都冇所谓，咁大家可以 take turns 轮流咁做。但系我觉得即系可能有人愿意落手落脚，有人愿意管数，有人愿意去即系当有麻烦嘅时候，我第一个行出去。喂，铺头唔够企堂，我第一个可以行落嚟。即系大家会有唔同嘅职责喺个膊头度会好啲咯。即系大家会知道，即系我觉得老细都系分工先至系最重要咯。即系我就唔介意你叫我落去，我冇问题。即系你叫我企堂，你叫我帮佢一日手，其实冇问题。因为有啲人系唔愿意，有啲人即系可能。食完海面好多骨好污糟，有啲人清洁都好怕，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人系咁样，即系其实佢话喂我真系唔得，即系咁你要明白佢咯，系咪先？咁可能你帮我管数咯，好冇？你帮我管好即系好多文件啊，即系你要帮佢买劳保啊，咔哩咔啦嗰啲嘢，即系你要做翻好你其他嘅嘢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各司其职系好紧要咯。如果做老板嚟讲，我经验就系 即系要贴地啲啦。简单嚟讲，你唔能够翘埋只手阿强哥，你去抹咗佢，你点得两点，阿强哥都发火啊，系咪先？喂，你要翘住手啊，睇住我。 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要好认真咁去帮呢一件事，同埋大家一做呢门生意嘅时候，觉得揾啱嘅 partner 好紧要。即系如果你话斋抌钱出嚟嘅，咁其实你随便你揾门生意，你随便一个朋友，你都可以抌钱出嚟啦。但系我谂十个九个都系蚀嘅收场。 系依家咁多创投我哋都活咗，你几多岁话翻？ 三十几啦， 系啦，嗱，你三十几岁，正常你有储少少钱摆喺银行，银行成日都话叫你借钱噶啦，即系你话你真系要攞个资金出嚟，喂，即系一开始创投，攞三零万咁样，就算你冇，你可能问财务机构借都借得到。咁当然，我唔系鼓励大家借啦，即系正所谓啊，嗰句叫咩咧？ 借钱梗要还， 系啦，未俾钱中介啊，还得到之事好借啊，类似嗰啲啦。咁啊，但系。你会知道，喂，你唔系一颗红心，或者自己喂胆粗粗咁攞嚿钱，其实入面有好多嘢跟手嘅。好啦 ，Brian， 享唔享受做老板咧？你自己觉得，定还是俾你拣啊？即系如果命运能选择啦，都系做翻幕前，有翻 sofa， 动翻个正常，即系正正常常坐翻喺度。唔好搞咁多嘢啦啊！ 咁如果你问做老板想唔想，咁我谂做老板大家想创业，第一个心态都系想搵多啲钱啦，可能想赚钱赚钱啦。我谂就大家都想嘅，但系你话做老细嘅过程，其实都有几多嘢要面对，同埋系兼顾都系，因为你做老板，如果你真系翘埋双手坐喺度咧，我谂你呢个老板唔会做得好长咯。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你真系要落手落脚去做。咁我觉得如果你做得好，系营运得好，咁我都 touch 开咗都好多年啦，五六年都差唔多七年啦，好似有。咁其实又唔可以话我好成功，又唔可以话我上埋市，又唔可以好有满足感。但我觉得我哋开始会有个感情喺度，就系、是。我哋有阵时得闲就会落去聚下，即系坐下饮下茶，亦都有啲街坊朋友见下。其实我觉得呢个感情比我更加开心咯。即系我有件事喺度，然之后有啲人会聚到喺度。咦，我觉得啲面孔成日都咁熟悉，跟住佢又见到，我有同你做睇你做节目啊，你做得几好、啊，跟住之后又同我影下相，即系嗰啲呢啲少少位我都觉得开心嘅，即系同佢倾下偈啊，即系闲聊下，即系变到好似身边多咗人关心你，多咗个朋友，成日都嘘寒问暖，因为我唔系成日见到佢，咁佢见到我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哇，你呢排点我点我有睇你、啊，然之后又问下我点样，咁我都觉得几温暖，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喺而家呢一个位置，我都几享受做老板，我觉得 OK 几开心， 认识咗你多啲唔同嘅面向啦。咁啊，点啊？做完朝头早节目落去你餐厅食个 A 餐啊嘛 ？A 餐讲唔切，不如食午餐啊，好唔 好啊？午餐都晒啦，唔该晒潘志峰，今个早上 ，OK，thank you， 拜拜各位。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曲咧就系属于 Disco Queen Donna Summer， 再加埋著名监制 Giorgio Moroder 嘅经典作品。不过今次揾嚟呢一位咧超高音嘅男声咧作翻唱啊 ，Sam Smith I Feel Love。 论唱歌嘅音域或者系风格都好啱佢咧。重新演绎，本周上升到第三位 ，Sam Smith《I Feel L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哇，紧要啊！真人现身啊，罗启山，做咩 out low 而家？ 哇， 翻嚟 out low 啊！ 哎呀，我本来有谂过噶， 直播室有， 我谂到你呢个嘴脸咧， 你一台已经有啦。 咩啫？ 有一个一个礼拜一次嘅。 搞小气啊你！我多啲翻嚟探你咯。 想见到真 好啊你啊！ 佢好似嗰啲咧老人家咧喺老人院，你嚟到探我咧，你都要过隔篱房度嗲一轮噶喎。 咪系咯。 其实佢系小气，佢挂住你，佢想见你得。我而家摸住 Kason 只手咯，好耐冇见过佢啊！捉住 先，你真系 捉住只手啫。 我好耐冇见啦，小芝麻啊，真 呀，你唔好咁样啦，真系呀。 啊，嚟咗啊， 系阿基咧， 唔知啊。系好啦，变翻罗启新出嚟先。 喂，咁啊，今晚咧吓， 港台电视三十一 事回顾，应该啲回顾晒咧，对唔住，仲有啊，就一个叫。國際風雲大事回顧，不過我最近咧聽你哋 咩事， 有啲節目咧，即係 港台， 佢咩 一台啫， 豬年大咩豬年大事回顧。我話嚇點解咧？而家要做農曆年咧？ 因為佢過咗一月，但又未出得街啲嘢。 我成日話啲嘢講唔切， 想挖仲出 咗啲，咪就係咯， 係啦。咁嗱，國際風雲大事回顧，其實咪有啲乜嘢啊？第一，繼中美貿易談， 咪咯。 第二樣嘢就梗係講下呢一個咁樣嘅 環保嗰啲啦，係咪 通烏門啦、脱歐啦，咁啊，中東方面咧又打到立立亂啦，咁樣 都係啲風雲嘢，都唔好嘢。 其實咧，即係一聽落去呢啲咧， 其實有冇好嘢？ 唔系风云就好少冇好嘢嘅， 风云再起，风云变色。 风云除咗马荣成觉得好嘢之外，赞队满满满满啦吓。 好，咁呢个几时做啊？今晚 系今晚八点嘅， 八点钟 系啦。咁啊，而另外一样咧，都关啊朱海婷事喎。日常八点半啊，佢呢个嘢咧，佢一讲出嚟，我即刻同你驳嘴。佢话。飞机的机件安全全靠一班工程师和飞机的维修人员。喂，机师都很重要的。 是啊， 是不是啊？ 咁佢哋后勤都重要 的。咁佢唔可以用全靠呢个字㗎嘛。 佢讲基建安全。 非常需要。 非常依赖咁样就得。係啦。咁样。 一样。 全靠就是 only one。譬如咧成个。 都需要啦。 成个二台。 全靠 啊彭仔。咁其他人可以辞工啦。 都可以嘅。 搞笑气就。喂你剛才有句望望下 O 喎。你做咩呀 梗係啦。佢唔望我但係。佢避开我。 佢收唔到啊。係啦咁样啦。 connect 唔到。 佢淨係拒收信息啊！ 咁所以咧，今次你睇下呢個女工程師咧喺呢個飛機行業嗰度咧，點樣可以咧創出翻新天地？ 哇，都幾特別喎！ 做乜要標籤係女工程師？ 因為少咯。 少又唔代表话冇噶嘛，讲到好似好难咁样。 系啊，呢个女男同学咁样就仲少咯， 女同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咩节目啊？ 咁啊，另外咧就啊，今晚咧有一个节目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咁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出奇之旅啊！出奇之旅 嘅 系啦，出奇之旅咧。咁我一讲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话哇，唔系咁夸张。佢话原来呢个丹麦咧就系即系啲人咧生活得好开心嘅。 哦， 系啦，开心得好紧要。咁佢咧就其中一样嘢讲咧就话嗰度咧个税率好高啊， 系 可以咧高到咩咧？嗱，你而家咪好似你咁高人工，临尾嗰啲咪17%系咪？ 哦 哦，譬如你话美国嗰度可能30-40%，佢有啲去到60%-80%嘅啲税。 哇！但系佢哋咁开心嘅，因为咩都唔使谂。 系，但系咧佢哋 包晒啊，政府 佢啲工，佢攞得咁多税，梗系包好多嘢啦。咁佢啲人真系好坦白噶。 系， 譬如话啲 B B 车咧，你就咁样咧放喺度咧， 系 咁考 共享啊有， 咁啊就冇人搞噶。系啦，咁大家都觉得 啲 B B 摆喺度有冇搞？ 梗系好安心咁样啦。咁另外咧，譬如菜市场咁样咧，就佢有个自助式嘅，但又唔系嗰啲咩嘟卡啊， 即系摆低钱噶嘛， 你自己摆低，你自己攞。 哦，即系佢叫信任嘅程度好高咯。 系啦，咁跟住咧就 Honesty System 喺度介绍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咁大家咧就喺度听，哎呢啲嘢都即系都有讲住，但系讲到某一样嘢咧，就觉得好正啦。 好正， 唔好俾我哋啲同事听到。 系加人工嗰啲嘢啊？ 唔系啊，佢哋嗰个即系。 人工嘅水準啊， 係 做清潔嘅，你估有幾多錢？ 好似係個工資好高㗎， 工資好高， 係有4500歐羅。 哇！ 但係咁，你咪話哇唔係嘛？但係啲税咁高，對唔住，係講除税後啊， 唔係嘛 ？Net net income 啊， 除税後都 仲有4000+歐羅喎。我心諗，我話哇，跟住咧， 咁我咪即係成10000本來。 系啊， 系六成税喎， 系咯， 系啊， 月入都10000咁样 子啫。咁跟住然之后咧， 嗰个清洁好乸渣噶啦，梗系。 我哋嗰度 清洁得， 系咪？可能系咪清洁嘅清洁话嗱啲俾人杀咗嗰啲嘅？ 哇，嗰啲清洁 啊！咁但系咧，咁即系在场嘅议会里边咧，即刻有啲好似你嗰啲咁嘅高层咧出嚟，哇！咁我去丹麦咯，咁样。 系咯。 咁我心谂，人哋清洁人工高啫。可能去到 做管 理层， 管 理层好低人工咧， 1000 系又唔使劳力，又唔使辛苦。 因为嗰啲系厌恶性行业啊嘛。 即系等于咧，而家喺香港成日话请唔到洗碗碟嗰啲嘅员工咧，就系因为可能又冇人肯做，又辛苦，咁所以人工你要高翻啲咯，先吸引到啊。 但系好多经理级就被淘汰， 系啦。但系 人 嗱，你咁样咧，好似你哋譬如话有个30年前嘅做清洁啊，即系洗碗嘅阿婶，佢时光倒流咧嚟咗今时今日咧，佢就会觉得哇。嗰啲人工加咗好多啊，清洁都有洗碗都有20000喎。 即係所以都係要有相对嘅吓，唔係淨係听一种嘅工种佢嘅价钱係点样。 所以呢样嘢呢就大家睇下啦。 係。 决定睇唔睇呢个节目。 哦。 因为如果你。 节目出奇之旅啊。 係啊，今晚9:30。即係如果你屋企工人姐姐睇完之后呢，佢可能唔开心㗎嘛。 哦，係喎，唔好俾佢睇。 所以呢你就即係对唔住啦，我都要同佢讲返声。喺嗰段时间呢你尽量删咗电视佢囉。 咁、可以开返三机听香港电台。 对啊，话晒我而家坐喺度梗係鼓励大家。 梗係啦。 做咩节目啊当时。 当时几点啊，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阵寻日举行元旦游行，副召集人黎恩浩表示是首次被警方腰斩游行，认为警方寻日好快已经将破坏湾仔一间银行的涉事者拘捕，质疑腰斩游行的做法，一个人犯法令到所有人不能够游行。黎恩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最令情况升温的是警方在湾仔施放催泪弹，影响公众秩序，又要求参与游行的所有市民在45分钟之内离开现场，时间相当不足，批评警方在当时在街上有大量警力，没有协助市民离开，并且阻吓市民行使合法权利。黎恩浩说，往后游行会继续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是今次事件反映游行能不能够顺利举行取决于警方的行动。民阵昨日举行元旦游行，多个新工会摆街站招收成员。新成立的港铁新动力外务副主席吴景祥表示，昨日街站收取50至60个会员，会员总数增加至近400人，情况比想象中好。吴景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铁承认工会地位，有协助找寻会址。他说港铁现有工会谴责批评社会事件和示威者，他希望成立新工会为公司提供多一个角度，会视乎会员意向而决定是否发起罢工。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表示，昨日街站反应超乎预期的热烈，估计各个工会招收40多至近100个会员不等。他相信成立工会浪潮未能够赶及争夺劳工界立法会议席，但是能够令到特首选举的选委会和劳雇会席位出现竞争。汇丰银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近日接连破坏汇丰服务和相关设施的不当以及无理行为，个别自动柜员机以及银行设施因此需要暂时停止服务。汇丰说，首要考虑是客户和员工的安全，会尽快复修受影响的设施。汇丰深信法治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期望本港的事件能够尽快解决。 警方昨日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拘捕一名13岁男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以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警方说在他的背囊检获一支镭射笔、伸缩棍、一个锤仔、一把剪刀、一个防毒面罩、一包索带以及一罐黑色喷漆。被捕男童暂时被控一项藏有攻击性武器罪以及一项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案件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另外，警方昨日下午在湾仔区多个地点拘捕四名年龄介乎16至19岁的男子，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检获士巴拿、锤仔、防毒面罩、手套、眼罩、玻璃樽和打火机。被捕男子正是被扣留调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31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3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4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8，升3.4；友邦保险83.35，升1.55；阿里巴巴209.8，系升2.6。同程艺龙是报13.78，跌了2毫；小米集团10.92，升1.4；中国平安92.5，升4毫；紫金矿业报3.96，是升了8仙；美团点评103.2，升1.3；融创中国47.65，升1.1；华夏沪深347元，是升了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2，加元1.297，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3。港金现价报14,1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04美元，卖出1,52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青沙公路嘅入口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沙公路入口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荃湾嘅大涌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入屯门方向，咁有条支路咧落翻去大涌道回旋处嘅，咁嗰段路开始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海滨花园嘅，就系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荃湾路入屯门方向啦，咁支路落翻去大涌道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就喺海滨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啦，就是受突发事故影响，西湾河的太康街近住太安楼是需要封闭噶。西湾河的太康街近住太安楼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交通就开始挤塞。咁喺新界啦，荃锦交汇处来回方向近住朗日峰一段都系慢车，系荃锦公路啊。荃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朗日峰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朋友你迷恋甜毒品 Say no you try Happy New Year、 yeah! 我这个假期会去旅行，可以去 shopping 了。 哎呀，但阿田啊，你买还买、哦、留意一些国家呢，譬如加拿大、啊、或者美国的部分的州份呢，已经将一些消遣用的大麻合法化。当地的市面、啊、一般的店铺都可能有不同形式含有大麻的产品的，包括了食物、啊、饮品、啊、用在皮肤、啊、头发又或者是指甲的外用产品和大麻的提取物一起出售的。 是的，不过呢含有大麻又或者是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受到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将这些产品带入香港、啊、是违法的。 知道了知道了，陶姐阿祖，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我买手信俾你啫嘛。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亲。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哇，我们今天的我的享乐时代呢，2020年呢，既然朱凯婷呢第一天呢开咪啦，梗系要交俾佢讲下啲享乐嘢啦，又啱啱喺外地翻嚟。 咁我真系想讲咧，今日咧，你哋呢一个嘅享乐时代嘅主题曲一响起咧、 嗯， 真系好 好配合啊！ 我咪就系喺 Carrie 屋企嘅空巢， 去咗纽约啊，系咪今次？ 咦、嗯，你有冇去嗰个咩 Seaport 啊？喺南 我唔熟 New York 嘅，你哋讨论下你哋两个。 佢咪、啊哦、开，因为佢开咗间鞋铺啊嘛喺嗰度。 哦，咁啊冇，我去探翻咧，佢喺电影入边 Sex and the City 嘅女主角。 好似系啊，好似系啊，系啊，系啊。 我系探翻佢喺个电影入边佢嘅屋企啫，即系 Paris Street 啊， 即系去咗 New York City。 咁、哦、喺门口影张相 嘅。系啊，其实都系快闪嘅啫。 你好沉迷、啊，原来对于呢、這个色欲都市系列系嘛？ 当时都有睇噶、啊，即系系咪有成七个 season 啊？都有都有，又冇话咪晒，但系都会睇。 其实都系陪住一代嘅少女。 我先澄清下，我睇呢一套戏咧，就唔系因为色欲。嗯嗰、那個嘅主題，我係睇佢哋啲靚衫啊， 時尚啊， 係 個時尚感。好啦，咁啊呢一轉去 New York City， 咁你都唔係第一次去噶啦。 係啊，其實我係啱啱對上嘅六月，即、就、係、是、上一個暑假都去過。咁啊，跟住啦，今次就 encore 一個冬天版啦。 哦，嗯，喺嗰度即係都迎接聖誕定係迎接新年？ 其實我去到嗰日係博聖地、哦，所以都仍然咧就有個聖誕氣氛。咁同埋一落機咧，真係唔理啦，冇任何 jet lag 去諗啦，因為我都真係快閃。 落雪啦。冇， 其實唔凍啊，都係大約五度左右。我記得有一朝咧，即係都會著我哋香港人去到都會著咗羽絨啊，有少少毛毛啦。咁我記得有一朝咧，我哋因為都好會好早起身啊，六點零踏出個酒店嘅時候咧，咁我同我女就咁樣咧行出去嗰下，其實都係意識形態嘅啫。跟住咧， 室內有 heat 噶嘛，車又有 heat， 配合下。 但係嗰個門口個 doorman 就即刻望住我哋。哇！其實比以前起碼爭十幾度啊！你哋唔好覺得咁凍，佢個樣真係咁樣講啊！咁話哦 ，OK， 我哋都係感受一下啫。 紐約舊時都係嗰啲， 都冇 snow。 咁都啱喎！舊時紐約咧，冬天咧一定係大風雪區嚟喎。依家好似彷彿咧，真係氣候變化嘅問題。 好明顯啊！ 其實全球都係嘅，即係正當我話十二月中去滑雪嘅時候，今年你都真係睇下你係邊一個地方嘅滑雪場，有啲地方都未有有好多雪啦。咁當然啦，我廿六號咁落機都唔理有冇著咧啦，就先去咗一個咧。如果你覺得紐約是最有聖誕氣氛的一個地方是哪裡呢？ 哪裡呢？ 有棵很大很大的戶外的聖誕樹、哦、 是不是 Times Square 就是了？不是，是不是荷里活電影很流行呢？ 是 的，就那裡變成滑雪場的， 是溜冰場， 叫什麼名字？ 叫 Rockefeller、 哦、Rockefeller、 有得上去個樓頂那裡做瞭望台、參觀的那個大樓， 是啦，基本上呢這個 Rockefeller 就是真的啦，你剛才如果你想起呢， 近第五街 我們分、都差不多， 再向前行是到第五街的， 是啦，都要行一段路，但都 OK 的，其實都是一個在當地我想遊客必到的地方，還有那個戶外的這棵聖誕樹呢都真的有成十零層樓那麼高， 每年都是一個焦點來的、那個、 是的，還有你剛才說的聖誕樹前面那個地方呢，以往如果夏天的話其實就鋪了的，冬天就會在佢前面有一個溜冰場啦， 係啊，啲人就喺度溜冰 嘅。電影嘅橋段，一啲好浪漫嘅 scene 都拍過嘅。咁啊，真係你見到啦，張相人頭湧湧噶啦，基本上成個廣場咧都係擠滿曬人。 係， 但係都係大家都好開心啊，去排隊影呢一張相，同埋你會試去多角度去盡量唔同嘅角度去影咯。 係美國人今年開心啦，美股大升，消費意欲又好，跟住咧啲人人個個失業率又下降，其實幾開心，應該感受到美國人嘅開心， 絕對感受到佢哋個股消費。因为其实在 Rockefeller 这个地方附近咁基本上就有好多名，即系唔系名店啦，好多大牌子咧，其实好似一个正方形咁都围晒喺佢侧边噶啦。而其中一间我去嘅咧，要排咗成五分钟， 系卖 咩嘅？要排长龙咧，就系玩具店啦。 哦，我知系一间 F 字头， 系 系啊，嗰间玩具店都好。著名嘅 香港冇 嘅 喎， 冇嘅冇嘅冇嘅冇嘅。我諗佢嘅即係呢個玩具店，佢嗰個規模就等於我哋去英國嘅 Harrods 上面嗰、那個即係叫 Toy Kingdom 一樣啦。 佢有幾層嘅， 哇，兩層係啦。咁都真係真係會排曬隊。 哦，咁啲家長又帶住啲小朋友入去買下聖誕禮物咁啊，即報即帶，即刻拆，即刻玩， 同埋博星機可以即刻拆啊嘛。 我印象中咧呢一間大品牌嘅玩具店咧，佢其中有一個特色就係佢入邊。嘅店员咧，佢系会喺唔同角落咧，系玩紧嗰啲玩具咧，俾你睇嘅， 系啊， 譬如魔术啊。啲模型車啊、飛機咧，佢喺你面前咧就表演俾你睇。 有一個咧好吸引到我嘅，啲小朋友咪好中意著嗰啲 skater shoes 嘅，即係對鞋後邊有個踭嘅， 係碌嚟碌去嗰啲。 有個即係拉丁美籍嘅男仔，喂咁樣走嚟身邊，點啊咁，哇哇好型喎你個。 我失短。 嗱，其實咧 ，New York 氣短， 爭啲爭啲引到我都想買，因為嗱以前小朋友 都想買， 點解咧？小朋友著咧，通常個碌咪內置咗喺你個鞋嗰度嘅，但佢今次嗰個係。争 位啊嘛， 趴喺你任何一对鞋嗰度啊， 哦、 即系其实两个碌 落去， 咁样卡咗落你个鞋踭嗰度咧，好似认真啊！你点样有兴趣啊？我即刻攞过嚟俾你，我即刻而家就攞过嚟俾你。 系啊，好得意嘅佢哋啲， 咁有冇 卖 到啊？咁 冇，因为其实我惊危险啊，我惊我自己一扑一碌啊，所以我都费事制造混乱啊翻嚟。 喺呢一大时大节就系玩具店好生意都可想而知嘅。 咁啊，另外就系、是有好多其实啲时装店啊，真系要讲咧系好难抗拒，就 系 因为咧佢哋 Christmas sale 咧。除了话嗱，譬如同一个品牌，我喺香港嘅铺头买咧，都唔系全部货减价，咁我已经买咗少少啦。去到咧，佢基本上全部货咧都系六折至到半价啦。 你可以 买童 装， 我今次讲成人，大人品牌，唔系成人，即系大人时装品牌。咁佢都有咧，再多 25%， 即系再多七五折嘅 Christmas sale 啊！ 嗱，有啲朋友咧可能就会话，但系啊，朱海婷，你喺美国买有税啊嘛， 咁又系，其实都会打翻个，即系你会计翻条数咯。 不过我想讲一个小秘技俾大家知咧，我都系近年咧，即系多去咗呢一个嘅美国买嘢咧。 如果你想避开个税呢，你尝试你喺买嘢嘅时候呢，只要你买每一张单，你每一次嘅买呢个购物嘅时候呢，你唔过$100呢， 唔过吓 吓，唔过$100呢，嗰次就冇税嘅。 哦，但真唔限系任何嘅 item 嘅。 即系但系你有阵时就是，哇，一次过去嗰间铺头嘅时候，已经见到几样嘢一齐买嘅时候。 咁你叫人咩都分单分单分单咩？ 除非你谂住，我喺呢个 trip 咧会喺呢个城市咧都逗留一段时间嘅，咁你咪可以得闲去买两件，得闲去买两件，咁啊$100留下咪冇税咯。 又可以攞翻屋企试下先，睇啱唔啱，卖镜 攞翻酒店试下先， 卖镜拼拼唔拼？ 咁呢个系其中。不过几麻烦的秘技咯， 真的现在可能会令到大家想去美国买的冲动多了，因为真的看回香港很多连锁的美国的时装铺头都真的撤离香港，咁去翻美国方面先买得翻啦。 不过又可以咁讲，如果继续可以网购嘅话咧，咁大家都 OK 嘅。 咁又系。 不过总之，我觉得今次感受下，去到感受气氛都几开心，即系嗰种热闹，可能我哋真系好 miss 香港倒数啊，或者啲大时大节人来人往、人头涌涌嗰种感觉咯。咁啊，希望都吓好快香港都有翻呢种虚撼嘅情况。 咁啊，留喺香港消费嘅听众朋友，亦都可以感受下嚟紧农历新。新年又到啦，会唔会呢一种咁喜庆啊，咁传统嘅嗰种市面嘅气氛可以翻翻嚟咧吓？ 系啊，咁啊加翻啲噔噔噔噔噔，因为我哋系即系新春嘅消费。彭生好鼓吹呢样嘢喎。 系我系好即系赞成嘅，即系传统嘅嘢咧，有阵时咧虽然话。驚老土咁，但系咧一冇咗嗰種傳統咧，啲氣氛又好似大減啦。 有段時間咧，尤其是你係即係可能廿歲頭嗰啲，會覺得哎呀，好似老土，係真係會曾經有呢啲感覺嘅。但係而家可能個人又再大咗一格啦，大咗一格啦，咁你就會覺得哎，都有翻啲傳統，其實你會掛住噶。 一年都係做一次啫。 係啊，咪著曬啲中式衫上身咯，我哋做得出噶。 噔噔噔，係咪？ 咁啊，學彭仔個招啦，今次去到譬如食咗啲乜嘢啊，或者去咗啲咩特色嘅鋪頭，慢慢再。 哇，好啊，听日啦。 Follow me home if you dare to. I wouldn't know where to lead you. Should I take chances when no one took chances?So I watch from the dark, wait for my life to start with no beauty in my memory. All that I wanted was to be wanted. 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Least you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e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And so maybe my home isn't what I had known, what I thought it would be. But I feel so alive with these phantoms of night. And I know that this life isn't safe, but it's wild and it's free. Wow, 呢一首歌咧都可以衬到嗰种纽约嘅气氛嘛， 有嗰种感，唔知感有少少咯。但系个电影点啊？听讲 嗰个电影啊，嗰啲猫我哋真系踩到一动都冇啊！ 冇人冇人再睇过咯，系啊，冇人再睇过咯。呢部电影 咁想瞓觉。 哦，咁啊，唔知系咪啦吓啊！刚刚听过呢一个系嚟自咧电影嘅 cast 啊，有Taylor Swift 嘅歌曲叫做 Beautiful Ghost。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系边位啊？欧， 诶，今朝咧就系 Carrie 啊 ，Carrie 早晨， 早晨 ，Carrie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喂， 范仔， 系啊，仲有阿朱海婷， 你好， 你好 ，Carrie， 你好啊 ，Carrie， 喂，知道你咧一月一号咧就系自己生日，但系阿仔咧就一月十二号生日， 我你一月一号生日元旦日啊，好特别咯。 其实呢是我的农历啫，即 是。哦都是啊。 好特别。 农历 即是今年摘咗1月1号的新历。 是啊是啊。 哦咁解。咦都是特别的啦。 是啊。 特别的你。 是 是。是。咁阿仔就1月12号你哋两个都是1月之星变咗今年是咪嗯。 是啊不过我哋年年生日都是相差几日㗎就。是 因为你是12初七的如果1月1号即是话 是啊你好叻啊你好叻。 我即刻睇二历啫。 系咁啊！你想系祝福阿仔啊，定系送个希望俾自己啊？ 加阿仔啦，啊，希望佢要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咯，系啊。 阿仔几多岁啊？其实吓 ，Carrie， 其实好特别，送二迎三。 哇，29+1咯，真系30岁，好重要嘅一年，系咪啊？ 系一个字头嘅诞生， 系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系大唔透嗰啲细路啊，定系点啊？ 都唔系嘅，好成熟的， 好生性嘅， 系啊，好生性的。 成家未啊？ 啊，未，等紧啦，等紧啦， 等紧， 即系叫紧糊噶啦，我哋俗称为系咪啊？ 都唔系嘅，都唔系，即系而家啲后生仔唔系 拣下先咯。你个仔应该条件都好好系咪啊？ 普通啦，普通啦， 系啊， 有车又未有楼咁点啫？ 唔紧要啊，而家女多过男。 系， 慢慢揀啦。 可能有啲我都识呢个年纪有啲朋友咧，可能都醉心喺学院嗰度，不断读书，不断读书啊，系啊，不断读啊。 咁 大学毕咗业啦，已经系啊，都冇乜其他进修，咪做嘢咯，系啊。 事业拼搏下先咯。 系啊，其实男士我哋又有咗事业基础，再望清楚自己系中意啲乜，要啲乜嘢先，唔使急啊吓。 系啊， 其实好开心就系佢又喺今年好特别咧，就同我去旅行，系啦。 咁乖啊！ 他未曾同我去过旅行嘅，系啊， 好幸福啊！ 系啊，30岁开始生性啊， 几好啊！ 思念妈咪，去咗边度玩啊？咁同你 唔系，佢会喺6号啊，6号嗰日 嚟紧去， 系啊，嚟紧去啦，同我啦，同阿姨啦，同个婆婆啦，吓， 真系好乖仔啊！ 就台湾啦，近啲个婆婆唔好去， 近都系大 project 嚟噶，你知唔知同屋企人去旅行都好多嘢要顾及噶， 同埋全部女人啊， 系啊，三个。 拖住我哋呢三个女人 三娘啊！ 我真系好欣赏呢个仔，我觉得好乖， 系啊，佢都要做啲 research 噶， 系啊，编晒行程噶啦，又唔可以太行得太多啦，喺等翻婆婆 佢叫咩名啊？ 佢叫嘉豪， 嘉豪，你真系好乖，好抵赞， 好暖男啊，嘉豪， 好嘢啊， 系啊，辛苦噶都系 ，OK， 预祝佢生日快乐啊， 系咁啊，旅途愉快啦，啊， 啱啱阿 Carrie 呢个妈咪就话心想事成啦， 系咧，开开心心啦。 系啊， 最紧 要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多谢 香港快啲和平就好啦。 系好啊，我哋听到你咧拣咗一首歌嘅，吓轻快嘅呢只歌，你自己介绍下。 郭富城嘅歌。 系， 不过其实我仔仔就唔系好大感觉，不过我哋啲做长辈咧好大感觉。 因为个歌名好啱你送俾佢啊。 一嚟系啦，二嚟咧佢细个嗰阵时咧跟住阿郭富城做嗰个动作， 啊、 引咗好多 奖 杯，好开心。 哦，原来系咁，好， 我 哋 一齐跳啦，起身。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嗯，新年快乐，拜拜 ，Kerry。 好，我哋有对你爱不完， 跳舞。 今日的郭富城啊，做爸爸， 他而家中意跳 Baby Shark 多啲， 系咯， 我都好欣赏郭富城， 系咁梗系啦，天王嚟噶嘛， 我更加欣赏佢嘅车，佢嘅爱区啊， 啊， 有边个男人唔中意啊？ 好，我哋听朝再见， 拜拜。